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系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天气凉凉地，听风骚氹下自己，我是小张张。 今日咧真系咧凉咗啲啦，要着翻件衫。今日我着到好似一只茄子咁样，希望可以紫气东来。我是锐仔。 好，今日系初秋，初秋 IQ 题即刻送上，唔准啦，笑翻，笑翻。 咁系咪可以唔使答？ 好，你可以唔使答，梁伟伟答，系啊， 嚟啊嚟啊嚟啊！ 嗱、 啊， 未成年嘅人系唔可以睇成人电影啊， 系啊， 冇错。 咁未成年嘅恐龙唔可以睇咩戏咧？ 恐怖戏， 电影恐龙，系、啊，系咪电影嚟噶？是一种电影嚟噶， 系一种 IQ 大， 有冇个龙字？有冇个龙字？ 有个龙， 几多个字？几多个字？ 两个字。未成年嘅人唔可以睇成人电影，未成年嘅恐龙仔唔可以睇咩戏？初秋题啫喎，呢条好肤浅。 咩龙咁样？系咪咩龙啊？ 系啊，类似啦。 翼龙 错， 车龙翼龙 错， 唔知唔估， 唔估啦，好唔 好啊？ 未成年嘅人唔可以睇成人电影，未成年嘅恐龙唔可以睇成龙电影。啱啱讲到尾巴啫， 我死我！ 好嘢， 好嘢，好嘢， 好嘢！ 开玩笑节目啦，早晨。 天生不放贪玩，原没有拘束，只有笑颜。悲欢我无关，追赶太阳似子弹。乘坐穿梭机打过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飘懒。威风似神探，追踪爱神眼不眨。我想攀登火山，就快石头都起子弹。其实开心好简单，最紧要好玩。我愿呆着午夜明月对你单谈，星光似常且起足与你浪漫。望你那双眼，使你无从忘掉这小山。乘坐穿梭机打过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飘懒。追踪太阳去，不准太阳早交加。 早上十点搭衫啊，天气比较凉一少少咁哚哚啦，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89%。今日多云有骤雨，稍后雨势有时较大，有雷暴。展望听日一样有骤雨，大晴或者稳阵少 雨。身不放贪玩，原没有拘束，只有笑颜。悲欢我无关，追赶太阳似子弹。 今天的节目当然一样咁精彩啦，有一人间嘅估估下韩股文，仲有最后时候嘅熟女关注组。人生梗系要好玩，欢迎参与三小时嘅好玩派对，放松快活人。 贪玩，原没有拘束，只有笑。 晚有奖品只要笑颜，不需有人赞，只需我仍觉好玩，不需有人赞，只需我仍觉好玩。 今日玩我哋阿 Sammy 呢一首歌曲，十点十七分开始，我哋三小时风骚发嘅。大家有冇呢个感觉？今次早上咧，觉得秋天真系终于嚟啦吓，因为喺呢个中秋节嘅时候咧，个天气都系好似仲系有少少未完全达到呢个秋天个标准啦，仲系有嗰啲酷热天气警告啊，仲系三十度啊嗰啲咁。但系今日咧，真系气温咧去到廿几度啫，希望今日大家享受呢一种初秋嘅感觉吓。开唔开心啊？今日两位一起身嘅时候，即系觉得呢个拥抱秋天嘅感觉正 唔正？开心。我昨晚啊，仲冲冻水凉噶， 咁犀利， 我都系啊， 系啊， 夜晚啊， 爽啊，我夜晚 咁样过下啊， 我冇， 都要嘅， 系啊， 又俾你知 道，食一食， 但都舒服。系咪 仲可以 ？系啊， 今日就要谂谂啦吓。 今晚都唔怕因为你喐咗之后唔怕嘅。 我有时候我会咁嘅，俾你自己嘅身体习惯咯。譬如可能我就系你先入去嘅时候咧，就冲一个唔系太热嘅，跟住慢慢再调冻啲。可以啦，咁又再冻啲咁样咯。 我都会试过，就系一嚟就36度，跟住淋番碱。跟住又熄咗佢，再冲嘅时候咧就冻水。 唔使咁 详 细，我唔想谂。 再冲就冻水。 我唔想喺我个脑里面嘅真出现咗个仔。 你可以唔谂噶， 我唔谂唔得噶。你有冇发觉我哋？你越叫自己唔谂，你越谂咧，唔好啊。 哦，肥干晒，我抹毛巾抹身。 系啦，好啊，我将你发出去。 每次 而家抹身， 我冇你咁精准咯，即系冇话一入去嘅时候先嚟36度，跟住又慢慢就变20几度，我冇嘅，系啊。但 系 总之嘅事一个体感啦， 系啊，舒服嘅。 我细个时候咧，成日咧觉得我饱犀利，因为佢系冬天都坚持去冲冻水凉嗰啲。但系嗰阵时喺冬天，我又冇咁冻啦，唔知啊，唔系嗰阵 冻冻啊， 我讲错咗，应该系嗰阵时再冻啲， 再冻啲啊。 以前香港再冻啲， 系 啦。嗱，咁啊，今日咧，我有好多时咧，讨论区咧有啲一人一个咩嘅原因，或者一人一个想法咁样啦。今日睇到一个咧，就啲网民咧讨论咧，啊，你有冇啲咩发生咗，而嗰样嘢令你觉得好似自己咧系年纪点讲咧，即系不再后生，或者即系踏入一个有少老嘅感觉。嗱，未必真系年纪老啊，但系咧佢话某啲事情会令你突然之间又觉得，我真系可能真系老啦。 大把啦， 有好多人，有好多咧，我觉得都几得意。 系 呢个就是生理上嘅啫，系啦，呢个生理上啦。 打通宵麻雀，第二日顶唔顺啦。 系啊，又或者个就是、 上三层楼梯起啊。 你啫，我冇。 喂， 系啊， 系啊，我知你有啊， 上楼梯一个好嘅指标嚟嘅。你以前咧，我唔知啊，大家后生嘅时候咧，我心急啦，我去缆梯上啊，即系两级、三级。 你好赶时间， 你赶去边啊？ 系啊， 我唔知啊，我想快啲行咗同楼梯嘛，以前。咁但系而家就唔得啦，即系而家缆梯咧有少少困难。 而家就唔赶时间。 以前缆梯又得咩？而家缆梯又唔得啊？ 以前得噶，以前落都系噶，两。 我以前跳落去添啊！你有冇细个有冇试过？ 你千祈唔好啊！ 系啊。跳落去啊！ 快啲啊嘛！ 系啊， 点解你得人哋唔得咧？ 唔 系 上楼梯 啊，人哋跳有梯又唔俾。 缆梯唔同跳落去，你记住，缆梯就系两级，但系佢跳落，我唔知你第几级跳落去啦。因为我有个 起码四五级，我受过专人训练嘅。 O K， 好似狗咁啊嘛！ 我表哥啊就系咁样， 跟住有嘢俾你食。 冚到冇咗啲牙齿， 所以个个都系咁咩？ 要小心啲。喂，嗱，有啲网民就话，开始咧唔知点解咧会喜欢饮热水。我又 系啊，我饮热水好耐啦，我从来都唔饮冻嘢噶。 系咩？系咩？嗱， 喂，最近我哋先至有个分享噃。琴晚我哋成班朋友一齐食饭，跟住先喺度讲紧嘅就话，最近先啱啱出咗有一个嘅研究，就喺度讲紧嘅就话，系咪应该饮温水、饮热水定系饮冻水咧？好多时候在中医嘅角度就叫大家唔好饮冻。跟住佢就揾咗三组嘅人仔去做咗呢啲咁样嘅，即系长时间嘅实验，发觉嘅就系冇呢件事啊。即系个身体唔系话饮冻水嘅话，当然啦，佢哋就实验出嚟个结果就系咁样啦。咁佢就话其实咧系冇乜分别嘅，反而嘅就系唔应该饮太热嘅水。 呢个知， 太热嘅水嘅系人都知噶啦。呢一样嘢，因为咧你会辣亲你嘅食道，会绿熟你自己嘅内脏。所以其实除咗咁之外嘅话，其实实际上你饮冻水同埋饮热水同埋饮温水嘅话，根本系对你嘅身体嘅话唔会有太大嘅影响嘅。研究报告系咁讲，系啦。咁当然食饭嘅时候。 候嘅话，大家梗系会攞出嚟嘅，大家都分享一下啦。 系，但系我食饭咧，我除非食呢个咖喱牛腩饭或者咖喱鸡饭，我就会叫杯冻奶茶。如果唔系，我全部都要热热嘢饮。 又有另外一个分享嘅，就系、是、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胡峰先生非常之保养得宜啦，系咪、 啊？ 佢又身体好好啦。佢嗰阵时候咧好得意嘅，我同佢食饭嘅时候咧，好中意乜嘢咧？如果你又有例汤，你又有一个叉烧饭，你会点做？ 饮两啖例汤先，食叉烧饭。 跟住佢就阿妹唔好，跟住我就话点解啦？咁佢就系话佢自己研究出嚟嘅，佢就系话如果你喺食饭之前饮咗啲嘢，不论系汤又好，又或者系饮茶、饮水又好嘅话，系会冲稀咗你嗰啲胃液，所以嘅就会令到你落去嗰啲嘢嘅话，呢啲胃液就唔够去好好咁样去令你消化，所以系会令到你冇咁好嘅。所以佢就系话佢从来都唔会咁做。咁啊，大家又可以參考一下啦，係啦。但 係 我做唔到嘅，因為我好中意淘飯，即 係 中意撈飯啊。咁所以你叫我唔可以，即係都有咁講過啦，就係話即係最好唔好撈飯，因為若果你話揾啲湯同埋啲飯一齊去食嘅話，到最後尾嘅時候你就會嚼得唔夠，到最後尾嘅時候就會影響你消化不良。但係我係好中意嘅，其實我就係中意。 嗱，所以鴨腿湯飯對我嚟講， 湯飯係易食啲嘅，即係。感覺上好似 好開心嘅，又有湯飲，又有飯食。 係啊，嗱呢一種嘅食法方法嘅話，其實好多時候，如果你係食呢個韓國嘢，咪會咁咯。佢咪一定有兜湯仔，用 自己削削咯。 係啦，咁跟住咧，佢就會用一個你個羹咁樣整一口整啖飯，跟住咧就去哇，不少少，即係佢嗰啲面豉湯咁樣送落啊，好味啊！ 其實睇落啲韓國人都好正常啊，嚇。 佢有嘢食，冇話俾你知啫， 冇乜毛病， 睇唔出 喎。係啊，唔關事嘅，即係飲食嘅習慣咯。 明白。 同埋我細個嘅時候咧，嗰個屋企人嘅習慣咧，就係一定每一餐咧一定有湯嘅，一定有。咁同埋係一定飲完湯先食飯，即係好多年都係咁，所以我又冇呢個諗法，就唔好飲嘢煮咯。係， 但係我屋企就滾湯就唔會飲啦，就老火湯咧就會先飲一啖湯，然後先食飯嘅。滾嘅湯就冇呢個習慣。 點解啊？點解？ 因為滾嘅湯唔係好多啊，我好少。 唔係我咁講啫， 唔係我真係好少滾 湯。我相信你冇，你中意老火湯噶嘛？ 係啊，係 啊，我都發覺你係。 但係老火湯要時間咯，但阿媽嗰啲就得啦，即係個晏晝兩點幾開始準備。 我唔會，依家都唔煲好耐啦，個零鐘啊，費事嗰啲飄零啊，好多古靈精怪嘅。 有一個方法嘅又有， 遲啲先落肉啊嘛。 冇錯 啦，我知啊， 醒目。 因為我嗰日 見有好多呢啲小竅門㗎。 我嗰日見到個朋友咧，佢話即係嗰啲只腳 痛風， 痛風， 哇！ 我睇見佢。好辛苦啊！佢净系行唔到啊， 跟住就要戒口啦，咩唔知 要我要等佢，即系咁样咯。佢话真系好辛苦，佢系只脚趾头嗰度喺度 痛噶嘛。 佢有时系膝头哥佢都会痛， 好似搵嗰啲针吉佢咁样噶嘛，明啊？但系个飘零嘅话，头先你个讲法嘅话就系，就算你煲汤嘅话，你都可以煲得耐，而且佢出味之余嘅话，亦都会个飘零会减少。就系你啲肉唔好咁早放，可能嘅就系你差唔多，你可能煲三个钟，你最后尾嘅时候个半粒钟，你先至会攞。落去滾一滾佢，其實無損佢嘅味道嘅。好多時候我哋成日會覺得佢就要同埋啲肉一齊滾佢先出味啊嘛。呢個係一個謬誤嚟嘅，因為我都自己有翻屋企反覆咁樣試過，爭少少咯。佢個濃度係會冇咁你煲得好耐嘅時候有，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兩樣嘢兩害取其輕嘅話，我會寧願 咁 樣咯。 間嘴合耳定， 冇錯。即係你飲湯你都飲得健康啲咯。 嗱，另外一個咧，網民覺得咧有少少覺得我係咪真係已經老咧咁樣？就硬係覺得自己食嘢咧冇以前咁進取啊，即係冇咁食得啊。馬老師，你有冇呢個感覺嗱？尤其是佢舉咩為例咧？佢去 你唔好同我講呢啲。 佢啲自助餐咧，以前咧佢係可以搏幾輪嘅，即係譬如食呢一輪啊，再由頭再嚟多次，但係而家唔得啦，即係覺得自己好快已經飽到上喉嚨啦。呢、這個我 其實咧好正常啊，年紀大咗，一定係有啲嘢係啦，即係你話行路啊、衝動水涼啊，乜都 適量。 唔係佢而家講緊嘅咪就係話 嘢都。 啲乜嘢？你覺得我老啦，我大不如前啦，咁樣咯。 其實呢個係唔知阿媽，鬼唔知阿媽係女人嚟喎。 我隱藏版，鬼唔知阿媽係女人隱藏版。我哋都已經唔講出嚟噶啦，你係都要講出嚟，係都要大家唔開心嘅你，唉，真激死。 好，喂，早晨，早晨啊！希望大家無論幾多歲都好，做一個健康風騷範人。 最近呢就 It Must Have Been Love 10点29分听的香港电台第二台。九分新闻报告财经消息马上送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交所今日起实施恶劣天气下维持交易安排，打风停市已经成为绝响。港交所副行政总裁姚嘉仁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各界已经准备就绪，在平日一贯的运作流程之下，透过遥距办公等的方式实现打风不停市，向全球投資者展示港股在惡劣天氣之下仍然能夠正常營運。他強調人身安全是首位，相信業界已經就員工保險、交通等的情況作出適當安排。姚嘉仁又說，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服務不同時區的投資者，需要向他們確認香港市場在惡劣天氣之下維持正常營運，避免停市为投资者带来不便和额外风险。重申实施打风不停市并非为了争取多一两日交易机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说，政府正是密锣紧鼓进行低空经济发展的前期工作，其中包括推动低空经济试点项目，正是与不同政策局和部门紧密协作，希望在政策上拆牆鬆綁，促進低空飛行活動。林世雄在有關低空經濟的論壇致辭的時候說，留意到大灣區城市主要以打造低空經濟發展園區和飛行試點作為出發點，香港亦都會以循序漸進方式推行低空經濟試點項目。他又說，為加強與內地的技術對接以及促進大灣區經濟協同的發展，正是積極與內地部門和營運商見面，實地考察當局管理無人機系統的安排，了解內地低空經濟發展的最新情況。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新成立的數字政策辦公室已經完成對73個決策局和部門的電子政府審計，將會在今明兩年陸續推出超過110項數字政府及智慧城市的方案， 利用人工智能同埋聊天机械人等嘅科技，以及促进部门之间嘅数据互通等，向公众提供更便捷同高效嘅公共服务。孫東在有關低空經濟的論壇致辭提到，政府正是全面升級至方便平台，預計出年讓所有政府電子服務採用至方便，實現真正的一網通辦。他又說，政府正是全速構建如同企業版至方便的數碼企業身份平台，讓企業在使用電子政府服務或者進行電子商務活動時，可以安全便捷地認證企業身份，簡化流程，有助促進企業進行數位轉型。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稍後雨勢有時較大，有幾陣雷暴，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稍后转吹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327点，升69点，总成交金额46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46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108点，升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盈富基金19.06元，升1.2；阿里巴巴87.55元，升3.5；腾讯控股386.6元，跌2元。美团134.5元，跌1.4；小米集团20.6元，升7.2；新洲国际62.75元，跌8毫；药明生物13.2元，跌1.6；快手41.2元，跌2.5；恒生中国企业65.48元，升4.2；京东集团114.7元，升2.1。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791，日元144.41。瑞士法郎0.851，加元1.357，人民币7.049，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82，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港金报24,350元，系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23.15美元。卖出2,624.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嘅坏车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另外仲有就系西沙路近住水浪窝嘅交通意外啦，同样已经清咗场，交通同样回复翻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而家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噶，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奥运站。另外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街市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碧街。仲有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车多，而家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龙翔道，近住北架山花园。另外就是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都是车多的，龙尾就去到虎山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每日经历住时间流逝嘅过程。面对着慢慢失去的回忆，庆幸还有永远流传的音符，让过去了的可以重新涌现。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郑子诚。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冰雪尖刀连》，为要还原抗美援朝期间抗七连战士爬冰卧雪的真实感，剧集远赴吉林省白山市取景，演员要在严寒的雪地拍摄。饰演五万里的黄子琪就说，拍摄时要穿四条裤先够暖。国剧夜场《冰雪尖刀连》，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的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Hello， 大家你们好，我是朱茵。快乐是什么呢？快乐对我来讲就是无忧无虑，我想做什么就什么。当然我不会影响人家的，自己开心，尤其是同一些你喜欢的人一起分享一些你们喜欢的东西，这样就真的很快活了。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阮仲阳，风骚快活人，记住听啦。 好啦，风骚快活人星期一十点搭八翻嚟我哋嘅节目噶啦。最近咧网上咧有一宗嘅叫做新闻啦，就系讲到飞机上面咧，由于嗰个挨凳嘅问题咧，引起啲纷争啦。咁今日睇咗一篇文章咧，系一个网站调查咗2000个乘客，问下佢你最唔中意啲人嘅乜嘢行为咧？咦，原来发觉呢一样嘢咧都几前，即系喺去到第四位。我自己特咁睇咧，就係話其實咧呢一個咧係飛機上嘅設計，有時候啲經濟艙咧係真係會幾辛苦嘅。但係呢一樣嘢又好似我又覺得係即係個嗰個權利嚟嘅，即係人哋每一張凳都有個挨嗰個功能，就係俾人挨嘅啦咁樣。咁如果你唔俾人挨，係咪有少少？即係又好似唔係好合理咧咁樣，咁啊，第二都有啲網民提出啊，你係咪其實可以問下後邊介唔介意咧？你哋唔會個，即係啊，你介唔介意我挨低啊？咁挨就挨。 唔係你挨得太低，你梗係要顧下人哋感受啦。 係， 或者挨得太耐。 係啊，挨少少咯。 我覺得係個 manner 嚟。 係啊， 冇錯啦。 哇！你挨到人哋咁，真係起唔到身唔得嘅。 係啊。 但係呢個亦都係你嘅權利， 所以 呢個中間，我覺得係冇錯，係有一啲位亦需要拿捏咯。 小姐，你介唔介意我？挨落嚟啊！ 我都有問過， 係啊， 我都有問過，即係我有時候我都會嘅，因為 食嘢你要整翻上， 食嘢就一定要 整。我嘅意思就係咁啦，因為當我挨落去嘅時候，我諗等於你揸車，你可能你要去 cut 線嘅時候，你都會左右望一望啦。我去挨呢一個嘅耳聽嘅時候咧，我都會有呢一個少少嘅動作嘅，就係我都會望一望。如果我望一望嘅就係點解我要望一望嘅就係可能佢係後邊坐我後邊嗰個人，佢係擺咗啲嘢飲喺度咧，唔奇嘅喎。或者佢喺佢用咗佢自己張台度寫緊嘢咧。如果我挨落嘅就可能我會冚到佢個頭嘅噃，所以我會有呢一個習慣，我就會望一望睇下佢嘅後邊度做緊啲咩嘢。咁如果係冇嘅話，我都會即係同佢打個招呼咯，未必需要問佢嘅。即係呢啲有時有好多嘢嘅話係一啲唔需要出聲嘅默契。即係如果我望一望佢嘅就係、我要挨落嚟咯。咁如果佢都冇乜嘢嘅話咧，咁我就會挨咯。同埋有時我會唔會挨到盡？ 系啊， 系啦，我唔会挨到尽嘅，因为如果挨到尽嘅话，你自己都知嘅，将身比己。如果前面嗰个人佢真系挨到尽，如果我睇紧电视嘅话咧，其实有时系真系会有啲阻碍同有啲困扰嘅。咁但系我就会觉得有时若果你真系觉得唔开心或者你有啲唔舒服嘅，咁你咪同佢讲咯， 系 啦，讲声咯， 大家互相即系开开心心啦，咁样。 冇话啱唔啱，冇话绝对，即系呢样嘢冇绝对。你有你嘅权利，我亦都有我嘅义务。 嗯，冇错啦。十位喺呢个网上，其实除鞋咧，有啲人觉得一定系好高啦，又唔系，即系除咗对鞋咧系第14位啫，即系十名都唔入。 除鞋点解系有问题啊？ 因为可能 除非你 有 味嘅啫，但你长途嘅你一定要除，你只脚胀晒。 嗯，冇错啦。嗱，咁啊头嗰即系由第20位开始嗰啲我就唔数啦。譬如攞咗人哋行李啊，或者咧就好第20位，我觉得有啲怪。佢话登机前已经排定队，有好多系心急嘅，系真。真系嘅，即系登机前佢已经企晒嗰个， 系、啊， 但系呢样嘢 关你事， 佢自己佢自己自由 咯，系 咯、啊，同埋、啊、通常都会系嘅，通常都会企晒一行人嘅咁样。好啦，第十位啦，由第十位数起咧，就系、是、第十位将头发披喺耳背上面，呢、這个讲啲长头发噶啦吓，男仔又好，女仔又好咧，即系咁啊披咗喺度，咁对后边嚟讲系会有啲， 因为 你 会遮住 前面咯， 同埋、即系有啲唔系好卫生咧，即系唔系好中意你一扎头发咁飞过嚟啦， 同埋好多人惊，如果系咁。好 恐怖！ 你覺得好恐怖咩？即係咁嘅長頭髮，咁你喺前面會遮住 啲頭髮，佢有對眼喺度， 有個人喺度。 我做咩搞我啲頭髮啦？ 冇啊！ 冇搞我啲頭髮。 佢一條辮子，係咪一撥開又係喺前面撥開 又 係？ 好人幻想， 救命啊！ 但我真係好少聽到喺飛機上面嗰啲烏雲 好少。 是不是啊？其实是不是啲 V 嗡嗡唔会喺飞机上面就发生嘅咧？ 上次个 空 姐 姐， 佢有啊， 佢有啊， 但嗰个窝心嘅，系啊， 下次再问下佢先。 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嗰啲飞嚟飞去，系嘛，你好难会喺嗰度即系央喺度啊嘛。嗰啲鬼故系要有一个地方你央喺度，传下咁嗰样嘢，你先至成事。 我哋搵人请佢 上嚟， 真系讲过， 冇啦，倾 下闲偈都得啩。 好 惊啊！好啦，第九位就系、是、飞机座位上面同时用晒两边嘅扶手，大家明唔明个意思啊？因为扶手咧就系攞一边就好似公道啲，咁如果咧咁样压只手咧，咁好似用晒人哋嗰啲就唔系咁公道咁咯。第八位咧用包包占座位，自己想坐嘅时候先坐，我觉得冇乜所谓咯，即系我唔想坐咪摆住个包包先咯。自己想坐 包包占座位系占人哋嘅座位啊，定系咩啊？即系可能你有时 用包包占座位啫，自己想坐先坐。 会唔会系咁样啊？即系譬如可能有时你有一行是三个人的、你又坐了去近住个窗口、中间没人坐的多数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滑滑的咁你就坐个 aisle 嗰个位啦咁然后就佢就将个包包摆喺中间 嗯 是但啦冇所谓 冇乜所谓 我 都冇乜所谓 我 见 我 有咁多 嘢我又摆囉 有啲咩 佢又摆时我又摆 系 咪囉 吉嘅飞机 再放啲头发摆中间 我反而会觉得就係其实有时真係如果我自己一个人搭飞机呢你会唔会要去洗手间啊你攞唔攞埋你自己一个包包 攞啦 係个嗬但係有啲人唔攞㗎 攞 我都會的、因為我怕費事一陣萬一有什麼事呢不 見到證件你又麻煩 不是被人見到會笑的嘛 不是 的證件當時的相片很恐怖的 原來你這個歲數了、 是的這個我又不是很害怕、大家都會知道我是什麼歲數但問題是在於相片真的自己都不堪入目因為見到哇 於是他抵不住頸 他嚇親哭就不好 了你 畫一點數等你過關的時候咦先生 傻仔、好了第七名呢也有很多人有做我有时都有做嘅，飞机一降落，仲未停定咧，就已经企咗起身攞行李啊，等等等等。 唔好啊，呢样嘢唔 好危 险 啊， 唔好啊，真系唔好。 系啦，第六件事 系好心急，佢赶住。 唔系呢样嘢系唔俾噶， 系啊， 系唔可以噶。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哇，真系好惨个空姐，因为嗰班机唔知点解，全部都系好，我谂系全部都系 Michael 呢一种人咯，未停定啫，就已经起身开晒嗰啲嘢，佢就话唔得噶，即系佢落紧机嘅时候，佢唔知攞啲咩，攞想攞定啲咩嘢，跟住嗰个空姐系咁不停咁叫咋，你唔该你坐翻低，唔该你坐翻低，其实系好危险噶。 大家 因为有啲咩事都会系啊会喐噶嘛，因为个机仲喐紧噶嘛， 冇错。 顶到个头啊！ 第六名就系用呢个手机或者其他电子产品，但系唔戴实耳机就啲声咧就影响晒周围啦。 咁呢个唔系搭飞机咯？ 呢个其实任何地方都唔应该咁样噶啦。 我真系好憎。 巴士、地铁都有。 系啊，嗱，大家应该有啲公，即系有啲 公 德心，系咪 啊？ 即系呢一样嘢系你影响到 人 就唔好，系啊。 第五、第四咧都系头先所讲一样嘢，第五名就系飞行过程中倾斜座椅啦，去到最侧啦。第四名就系上飞机餐 仍然是傾斜座椅，咁呢個更加多人話唔應該，因為上飛機餐係一定應該係 空姐會叫你拍翻張凳， 一定要直翻張凳嘅。第三名一定啦，排插隊啊，即係打尖啦咁樣。而第二名咧就係讓啲小孩喺飛機度跑嚟跑去尖叫又唔理佢。最後第一名咧就係飲醉，如果飲醉咧，但係你瞓覺我又覺得 O K 嘅，你咪自己瞓覺。但最驚係飲醉但係大聲叫啊，即係喧譁啊，騷擾到人嗰啲就 真 係 唔好意思。你呢一個咁樣嘅讨论同埋呢一个咁样嘅排名，似乎头嗰两位我搭咁耐飞机都未试过，所以点解会排喺第一嘅？ 我 谂 好少俾啲细路仔跑嚟跑去。 小朋友跑嚟跑去嘅话，其实我系真系冇试过。你话嗰啲好细个嘅小朋友嘅话咧，尖叫喺度啊！ 有 就有试过，嗰啲系真系搞唔掂嘅。因为我觉得嘅就系在于成人嚟讲嘅话，你冇理由叫佢唔好喊。你做咗瞓覺，你唔會噶嘛，係咪？即其實佢都唔想，因為我諗小朋友或者啲 B B 佢好辛苦啊，即係嗰啲氣壓佢又好辛苦，咁所以就佢會有咁樣嘅狀況嘅話，大家都明嘅。咁但係就即係你放任俾佢就唔得咯。我至少我要聽到嘅就係啲媽媽都可能誒唔好嘈住哥哥姐姐或者係點樣，我都會覺得會舒服啲嘅。我記得嘅就係我睇過有一個嘅報導，就係、是、媽媽。帶個小朋友去搭飛機，佢每一次都一定會帶定一啲嘢、 啊， 就係、是、咧，係啦，就係、是、帶啲糖。如果萬一佢就係自己嘅小朋友會有一啲嘅騷擾到其他人，譬如可能佢嘈啊，又或者係佢喊啊咁樣嘅話咧，佢就會派啲糖俾周圍嗰啲哥哥姐姐。唔好意思啊， 你而家接住糖先， 咁樣咯。 幾好啊，呢、 這 個非常好， 好窩心係咪？即係佢都知道呢一樣嘅嘢係一種騷擾，我冇嘢可以賠償到俾你，我唯有嘅就係請你食包糖。我諗有時你就係、是、你可以做。做呢啲嘢啦，系咪呢啲咁嘅小嘅心意，我就觉得可以做啦。好啦，咁至于你讲到话饮醉酒啫，你有冇试过？ 我冇啊， 冇、 啊，冇，我好少即系。啲人發酒癲，我即係幾乎係冇試過。 同埋似乎空姐係唔會俾你咁做嘅， 係啊， 係嘛？飲到咁上下就佢唔會俾你嘅喎，所以發酒癲啊！ 嗱，其實有一樣嘢，我覺得應該有嘅，佢冇喎，就係、是、有啲人咧帶啲好重味嘅嘢食上飛機。是真的好乞人憎啊！有時長途巴士啊，或者高鐵都會有人食啲， 即係啲味越洋日都成架車。 係啊，即係帶個飯盒上去食，哇！好好大陣味，真係唔係幾好啊！你食 飛機可以咩？ 你自己帶嘢食點解唔得？ 理論上得嘅， 係啊，理論上得㗎， 得嘅。 但係你過到咩？ 得，我 你個咩飛機 你帶過未？ 跳飛機， 即係你見過人，見過人帶。 有嗱，我星期 帶乜嘢啊？佢。 唔好好好勁味嗰啲飯盒，唔知啊，我唔知咩嚟噶，我唔會裝啊。喂，小咩老友啊，我星期六 意思係你過 X-ray 噶嘛，佢睇到噶嘛，佢唔會俾你咁無端端咁樣。 但係你過咗關之後，佢有啲有啲係啊，有 food court 噶嘛，你可以買外賣噶嘛。我星期六搭高鐵，咁就有啲情況都類近嘅，就挨張凳落去啦。但係好彩嗰張凳嘅設計咧，佢唔係挨得好厚。 系嘅，高鐵唔 係。係啊，咁另外佢嗰個板咧，即係你前面嗰個位嗰塊板都可以調校啊，我又覺得幾好。 嗯，幾窩心喎呢樣。 係啊，係啊，係啊，同埋都火車仲更加啦，多僆仔走嚟走去啦，但係冇喎。咁我又見到啊，幾即係管理得幾好啊，係啊，又冇人飲醉酒啦。 我唯獨試過就係有一次嘅就搭高鐵啦。搭高鐵嘅時候嘅話，我就唔知係咪好唔好彩，但係其實你應該點出聲咧？就係坐我隔離嗰個人係摁腳。 摁脚嘛， 震到成张凳， 好讨厌。 摁，一路睇一路摁，一路睇一路摁。 佢其实睇唔睇到嘢噶？ 我唔知道，可能佢要咁先睇到啩？定佢睇嗰啲嘢一定要摁，即跟住嚟睇。 哦，我知佢睇咩。 我真唔知佢做乜嘢，唔系佢系正经嘢嚟嘅，但系佢就系佢喺侧边，我就真系摁到 好骚扰啊！ 我好怕人哋喐身喐势嘅。 你同佢讲。 同埋我系一个高敏人，我更加系将嗰样嘢成三倍，你明吗？仲要佢就一路系咁狂摁，系摁到即系啲叶啊会落嘅，到最尾嘅时候我都望一望佢嘅时候，佢停咗一阵。其实 佢 知嘅，系 啦， 跟住佢无端端嘅话，佢就兴奋嘅时候，佢又再摁咗好耐。跟住我心谂嘅就系，我可以点样可以停止佢咧？如果我真系将个手咁摆喺佢个手，摆喺佢只脚嗰度，你估咁得唔得嘅？就系唔好摁啦。 暴露我度， 暴露我度，反正我就全程我哋咁谂呢啲嘅，谂呢个方法就系跟住停止摁脚咯。所以即系呢啲嘢，我觉得真系系 摁脚其实都讨厌， 摁脚或者系平拎棒啦， 坐你 后边 嗰晾住你嗰度摁脚都辛苦。 总之摁脚啦，佢坐我隔篱摁脚我都好辛苦啊！阴公， 多啲功德，大家一齐坐一个同样嘅交通工具，都要大家开开心心啊！早上呢、這个时间系听日风骚浮人翻嚟有网上情。 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是地狱，也是天堂。人生匆匆，往事如风，转眼之间人就长大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很多的心事，到了大人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讲给谁听。只可以任呢啲心事一复一日喺心里边纠缠发酵。其实一念放下，万般自在。好多时候个痛苦纠缠，不过自己放唔低啫。每次夜里辗转反侧，不过只系唔愿意放低，仍然系记住啲唔开心嘅事。所谓剪不断，先会理还乱。作家林清源曾经讲过：，当我哋活在当下嗰一刻，先能够斩断过去嘅忧愁同埋未来嘅恐惧。而当我哋斩断过去嘅忧愁同埋未来嘅恐惧，先可以得到心灵嘅自由。生活本来就系泥沙与鲜花共存， 唔可能一直让人得意，但系亦都唔会令人永远失意。人唯有学着放下过去，释怀过往，先可以真正获得快乐。林语堂先生曾经讲过：生活再苦，即使像地狱，我哋要将它变成美好嘅天堂。做人心态好啦，就唔会觉得攰噶啦。当失意来临，你对佢微笑，佢先会对你微笑；你对佢哭泣，佢就会对你哭泣。乐观以对，所有嘅险途都可以跨过。旧梦何须记？旧日嘅困难，旧日嘅挑战，旧日嘅磨练，都系一个美好嘅教训，请好好珍惜。 旧梦不须记，逝去种种，昨日经已逝。从前人渺，随梦境失掉。莫忆风里泪流怨别离，旧事也不需记，事过境迁以后不再提起。从前情爱何用多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尽还你。 有雷安娜呢首旧歌，快乐早上十一点钟，风骚范人翻嚟就会有，估下估下，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先生先生，我系李姑娘啊，你知唔知你自己叫咩名啊？ 我叫梁继章。 咁你知唔知自己喺边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平时几多点喺度咧？ 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 咁你记唔记得自己有啲咩家人啊？ 记得有李丽如啦、马小强同埋阮壮阳。 先生，点解你啲家人个个都唔同姓嘅？ 因为佢哋唔系一般人咯。 咁佢哋系咩人啊？ 佢哋就系风骚快活人啊！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星期一嘅早上，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稍有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嘅雷暴嘅。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老师早晨。 早晨。今日个课室好安宁， 我都觉得系啊， 系啊，好舒畅。 系啊， 老师，嗰个同学到乜唔翻咧？今日 唔理佢噶啦，我当佢冇到。 我都觉得系， 嗰个同学成日 系啊， 佢当过我哋系乜嘢？ 又唔好咁讲。 嗱，你帮佢讲说话得，我俾多一次机会佢。 系啦，俾多次机会佢啦。 一次， 佢下个礼拜翻噶啦。 嗯 ，OK， 好啦。今日又嚟啦，今日嘅主题系乜嘢 啊 ？Yellow River，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黄河， 嗯， 系我哋即系中国人嘅母亲河， 即係由法源啊啲文化一路落，但係咧中國歷史以嚟咧，黃河都帶嚟好多困擾嘅， 因為有水患。 係啊，即係由大禹治水一路都係帶嚟好多 問題。因為佢要治水，咪就係因為泛濫啊。 係啊，咁其實咧，你有冇發覺咧河咧？唔係直不甩噶， 梗 係 彎彎曲曲噶嘛。 係啊，點解咧？有冇諗過啊？ 因為佢會積埋啲沙塵，唔係積埋啲泥沙。 啊，除咗之外咧， 佢可以帶走好多嘢。 係啊，仲有點解佢真係唔係直線嘅咧？其實咧，同地球 同地理有關。 係啊，地球自轉有關嘅、哦，因為個地球一路轉咧，其實咧佢都係 揈歪咗佢係咪？ 其實佢係直嘅，但你自轉就亂咗。 亂河，地球自轉性就亂咗， 系啊，亂噶嘛，系。 系，對唔住，黃河，大家，你對你嚟講係乜嘢啊？即係有啲咩感覺啊？或者有啲咩成語啊、詩詞歌賦啊？ 我感覺上覺得嗰啲水好澎湃。 係， 我細個時候中意聽英文歌叫 Yellow River。 係，唱兩句啊。 Yellow River，Yellow River。 得啦，夠啦。 得你兩句啊。 系啊，你俾多句都嘥时间。 同埋以前系咪读呢个中国历史嘅话，其实好多时候你都系一路系嘛，黄河附近嗰度咩咩淡水草原居啊，咁嗰啲咁样一路发源噶嘛， 冇错， 发源地咯。 黄河，唐朝先叫做黄河。 之前咧？ 之前你估下佢叫咩名？ 白河、 大河， 诶，大河啱。 大河啊， 系啊， 仲有个名噶， 因为佢好大条， 系啊，因为叫 长河， 冇， 嗯， 河水或者就咁叫河， 哦， 因为嗰条河系好重要嘅一条河， 老河， 你不如话炒河， 唔系通常我哋话哇嗰条河，系啊，星河嗰啲咪叫老河噶嘛，咯，咁我呢个仔， 其实老乜老乜，我都好亲切， 我好中意噶， 系啊，老老李， 佢哋嗰度啲人咧就最初系咁样叫嘅，小咩小咩先嘅，小陈啊，小王，跟住到你年纪大咗，变咗老陈啊，老王咁样。 黄河咧，其实咧由青海嗰度发源，一路去到山东，咁啊流出大海啦。 老师点解有河嘅最初 向 西？ 系啦，由东向西。 嗯、 我唔答你呢个问题，因为 我想知地理题啊嘛。点解会有河嗰啲嘢出现啊？最初 你自己 check 下啦。 系啦，你有两粒星。 第一方同学， 系啊。 第二个就系泽俾个同学。哇，好奇怪啊！ 系啊， 系啊， 系啊。有冇听过有河神噶？ 有。 河神系咩边个啊？ 河童， 我哋识噶。 唔系，即系有冇听过？ 河神系边个？一定有噶。 系啊， 相信乜嘢都有神噶嘛，有母亲噶嘛。 河神咧，即系传说黄河嘅河神咧，就系河伯，即系可伯。 哦，可伯， 我听 系老河咯，咪即系系咩？ 嗱，呢个可伯唔系嗰个可伯啊。 我想问，系咪条条个神都唔同噶？我自己 check， 我自己 check。 咁你就冇問啦！ 我自己 check， 我自己 嘥時間。 我自己 check， 我自己。 你嘥曬度個學渣， 係啦，識得一個。我啲時間唔係時間啊！ 喂，老師嘅時間都係時間。 你哋再講，仲嘥多啲時間。 咁阿河伯咧，其實佢有幾個傳說嘅，即係呢個河伯。 即係點樣嚟？ 係啦，咁咧相傳咧有個河伯咧，一路就喺個河底嗰度，佢負責管住呢條河。其實佢住喺條河下邊咧。有一日咧，佢哇好悶啊，即係成日浸住喺下邊咧。 所以佢就話同你玩河媽。 河媽唔係你玩嘅， 有河媽唔係啊，通常唔係玩嘅，愛嚟猜，即係分咗兩 揀人 嘅， 揀人嗰陣玩河媽啊嘛。 何小七有冇 啲小朋友唔識嘅河媽， 我知。喂，而家佢哋識唔識河媽咧？ 唔識 啦， 佢哋點猜啊？ 因為佢哋都唔玩，佢哋都唔會聚埋一齊啦，自己玩啦。而家係咪啊？我哋以前係要玩遊戲嘅，你要分兩組嘅時候就玩河媽 啊，都好悶啊，嚇。 係啊。 但我覺得成班小朋友玩係好玩， 梗係啦，大人都係啦， 係啊， 成班人一齊咪開心好多， 係 嘛？即係大家一齊食飯啊，大家一齊聚會啊，係咪先？咁容易了解嘅嘢，你竟然要諗？ 咁有一日咧，阿河伯真係好悶，好悶， 係啊， 佢化身咗一條白龍，啊！你真係叻啊！ 因為 好似條龍咁樣噶嘛。 飛上呢度及下嘢啦，即係及下周圍環境啦，係啦，睇下嘢啦。點知咧？你知唔知佢俾邊個射到 啊？後羿 係啊，真係後羿， 真係㗎， 又係 啊，又係佢啊。 因為咧喺咁多嘅神話裏面嘅啫，我淨係識佢射箭嘅啫，其他 咩都射一 籠。即係揾佢啦，要射嘢，即係要射人啦，咁樣係咪？ 咁佢呢個發生嘅事係太陽之前後啊？我自己做，我自己出，我自己出，我自己出。 我谂应该佢出咗名先嘅， 都出咗名先。 系啦，因为射完太阳之后， 梁卓章，你都有半粒星， 系啊，几好啦， 系 好咯， 系啊，有进步啊， 系啊，佢一定系出咗名啦，系咪？射月亮，射呢个太阳射得犀利嘅话，跟住先至揾佢。 所以 呢 个就巴闭啦， 河马，哇，受咗伤啊，你知唔知？ 受 傷 射到佢， 射到佢啊嘛！ 系啊， 後羿啲箭法咁準， 系啊，禮不虛發。 系啊， 跟住點啊？ 你知唔知佢走去告俾先生？佢告俾邊個聽啊？ 玉皇大帝 系啊，玉皇大帝 系咯，系 玉皇大帝管曬噶嘛？天庭 系啊，走去話俾玉皇大帝，喂，有人射我。 嗯， 咁佢啊，啊，玉皇大帝一睇，咦，佢覺得有事有 QK。 嗯， 因為你喺河裏邊噶嘛。 系啊，你做咩會上嚟？ 做咩上嚟咧？ 咪 你咁一查咧， 冇大冇細。 咁即係佢反為佢錯啊？ 呢句冇講呢 個，可白唔啱啊！ 梗係可白唔啱啦！ 佢唔可以上天嘅咩？ 佢 suppose 唔係啊嘛 ，suppose 唔係 係啊！ 咁佢都 suppose 唔應該射佢噶嘛？就算佢 喂， 因為佢去咗人哋個地頭 啊嘛， 即係踩咗過界。 係啊，有咩點知你咩鬼怪啊？ 唔係阿玉皇大帝收尾點？ 誒，佢就話啦，係誒嗱呢個咧，你都 唔好嬲。冇啦，揾你老后咪，揾一阵 食翻餐饭，握手言和， 约你同后羿一齐大家倾下偈，我觉得系咁， 系咪？ 系咪？ 系 咪？ 系啦， 系啦，叫后羿赔翻啲汤药费。 冇，咁于是咧就话，诶，其实咧条河真系好乱，就叫咗阿可白，嗱，以后咧你就呢条河就你管嘅，系啦， 佢唔系管紧嘅啦咩？已经。 佢唔係管緊啊！佢喺個河底嗰度住。係 你自己出啊！你自己出啊！ 我自己出，我自己出。 佢頭先講得已經都好清楚㗎啦。 係 啊，佢住喺度嘅啫，唔係佢管嘅。 我頭先有個誤會，我以為佢管緊。 可伯咧，佢另外仲有個名嘅，叫馮儀啊。 嗯， 姓馮唔係就咁 姓 馮儀。儀咧就係萬儀個儀。 哦， 萬儀個儀。另外仲有毛儀或者馮慈等，即係呢個都係佢名嚟嘅。 係 阿慈仔咁樣樣， 慈親 或者儀哥， 係 係咪啊？ 系啊， 系啊， 唱首儿歌， 点解咁多名嘅佢？ 我唔知佢， 以前咧， 但系都系差唔多嗰啲谐音嚟 啊，系 啊， 系啊，系啊。咁佢咧就又系住响呢一个黄河口嘅， 呢个系另外一个传说啦， 冯 仪 咯，就系冯仪啊。 唔系，系咪另外一个传说啦？你话因为有几个讲法噶嘛？ 呢个第二个传说就系咧，河伯咧。个河神呢就叫冯仪， 系人嚟嘅， 人嚟嘅， 住喺村口， 系啦。咁佢咧呢个人咧好抵死嘅， 哦，点啊？ 佢本来耕田噶嘛，你咪好好耕田咯， 系咯。 佢不安本分， 佢不安于室， 系 佢都做神仙喎。 O K 啊， 于是咧， 系啊，人应该有梦想啊嘛。 O K 有 dream， 系啊，有 dream， 人冇梦想就好似咸鱼一样。 系啦，佢走去咧，你知唔知做咩啦？ 拜神。 佢听人嚟讲唔系拜神，佢走去搵啲水仙花。吸嗰啲水仙花嘅汁液啊！佢諗住咧吸水仙，唔知啊， 吸水仙做水 仙， 係水仙，佢想做水仙， 係啊，唔係佢想做成仙，即係得到咁啊，食咗99粒，都未得到，點算咧？有一日咧，周圍再想揾多一粒嚟食啦，99啦，突然間 食到第一粒， 爭多一粒， 係啊， 加粒就佢成仙啦， 係啊。即佢以为， 佢认为啊， 佢以为 傻仔啊， 傻仔啊， 傻仔二。 于是咧，傻仔二。于是有一日咧，佢即系仲有一粒咧，佢有一日佢过黄河，唔小心咧，嘣跌咗落去，浸死咗。 哎呀， 死咗 啊！成仙 啊， 唔系佢 咁都系仙 啊，唔系啊，会死 系 鬼， 佢系仙友啊嘛。 OK OK， 咁啊你 或者佢走仙，或者我行仙。都系先啦， 系佢于是咧成肚郁结， 系 啊， 做唔到神仙做咗鬼， 系因为争一粒， 系啊争一粒。咁呢个时候咧，有人咧就问佢：，喂，你有冇 边个人问佢？佢死咗咯， 邱玉华 系啊，又或者玉帝啊，我听人讲咧， 多事嘅玉帝。 喂，佢冇嘢做㗎。 系啊，佢就等呢啲机会出嚟做嘢㗎。 有事发生佢出嚟。 可能一千年先讲一句说话㗎啫。 系啊。于是咧，佢就话：不如咁啦，你都有好多先例喺度㗎啦。 哦，即系咪有九啊九啦？已经系啊，争少少啫。 同你邓埋佢啦， 邓埋佢啦，你就以后就睇呢条河啦。咁就 系 咁啦。 反正你浸死呢度，就继续你留喺里边啦。 于是咧，就两个传说，即系一个就系可伯，一个就系冯异，就系黄河嘅神仙 啦。 系啦， 两个古仔其实系后半部分都一模一样嘅，就 系 玉皇大帝出现之后，跟住又紧你管啦， 系啊系啊 系 啊， 系前面唔同啫嘛， 前面唔同咁咯， 犀利个玉皇大帝可以封将，即 系 封人做啲。 喂，有冇听过一个李若龙门嘅故事啊？ 冇， 有冇听过 呢个说话？有 呢个意思系乜嘢啊？ 李若龙门 即 系 嗰 个 鲤鱼 升官啊？ 系啊，你个龙门咧就系话咧啲小鲤鱼咧 跳过嗰、那个 跳过一个龙门，你跳过咗咧，你就会 掂啦，就会掂啦， 龙门啊嘛， 系啊， 即系好似你射龙门咁样，一射咪又一分咯， 系啊， 唔系咩？ 佢跳咗龙门咧，佢就有机会成为一条龙啦， 哦。 咁呢个龙门咧，其实就喺黄河一个叫湖口嘅地方，嗰度好窄噶， 嗯，有足球赛啊？ 唔系。 是不是啊？是不是在那里打足球、啊、 其实鲤鱼跳的时候我搬龙门就行了。 没人搬龙门，他那里是小鲤鱼来的。嗱，呢个小鲤鱼先得嘅，佢就湖口的地方咧就好窄的，一过咗呢度咧，下边咧 就 万丈深渊， 好 宽嘅。 但佢知唔知噶？ 佢知，可能有啲小鲤鱼系啊系啊， 搬唔到咧。 即系佢哋一。吓 过唔到就继续做鲤鱼咯， 系啊，就喺呢边咯， 嗯、 即系你要跳过去，好勇敢跳过去就得啦。于、 嗯、 是咧，曾经真系听讲话有啲小鲤鱼咧跳咗过去咧、 啊， 就变咗呢条龙啊。于是咧，佢哋就叫做鲤跃龙门啦、 啊。 后来咧，呢、這个说话咧就希望就 系 话鼓励啲年轻人 系 跳过去啦咁样样， 要发奋。 冇错、嗯，有冇听过不到黄河心不死啊？ 有， 有冇听过水洗都唔清啊？跌 咗 落去， 有。 你哋觉得系点噶？ 不到黄河心不死、啊， 首次未到睇长城咧，唔系好可能咁样，即系睇过啲最靓最靓嘅风景先至系正的。 唔系最靓风景，系 最唯唯唯。 翻嚟故乡，翻嚟自己发源嘅地方。 唔系，佢意思就系 因为要死之前嘅话就要咁做。所以，雖然我个身体死咗，但系我心都唔死， 系 咁样咯， 系咪啊？ 只有翻去黄河嗰度要洁净个身体之后，跟住自己先至可以升天。 咁、啊、你知唔知黄河点解叫黄河啊？ 因为佢啲水好黄， 系啦，佢啲好多泥， 因为系泥水嚟噶嘛， 系啊，好多泥沙 冲 嘅，成条河都系黄色嘅、 啊， 所以就叫黄河啦。咁、 啊、 咧，传说咧，即系水洗都唔清咧，就系、是、因为条河咧好黄啊、 嗯， 就你跌咗落去咧都系黄。都好多好多泥沙喺度啊！咁、 嗯、 有冇听过阿、李白嘅《将进酒》啊？ 有啊！ 点、噶？第一句 唔记得咗。 但系唔系啊？头先你未讲不到黄河心不死系咩啊？ 哦，我哋等阵我突然间谂起呢《 将进酒》 系啊，黄河之水 天上来 系啦、啊。跟住下一句咧， 黄河之水天上来。我冇读过呢个，因为我冇读中国文学，唔好意思。 你不如话俾我哋听。 我查 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或不复回， 系 系啦，系唔俾你我自己讲。咁后头先我问你咩话？ 不到黄河心不死， 系啦，又系有有个故事嘅，简单啲讲啦，有个书生咁就好勤力做嘢嘅，咁咧就有一日咧去一条村对面个黄泉海嗰度，咁啊帮佢做嘢啦。同埋呢个人咧得闲冇嘢做咧，佢识扮雀仔叫嘅，特别 无聊， 无聊，特别咧系啦，金丝雀。咁啊黄泉海有个女咧，就阿黄泉海女啦，佢有个房咧就养一只金丝雀嘅。有一日咧，佢嗰个男仔喺度 扮雀仔， 扮雀仔咧，阿小姐嗰只金丝雀咧。飞咗出去佢嗰度，哇！佢睇咩事啦？于是两个喺度咧，因为就金丝雀咧， 恩怨一线牵啊， 系啦，就识咗落嚟啦，咁就开始哇，渐生情愫啦。但系个袁爱梗系唔高兴啦，呢个咩僆仔，系啦，于是咧就搵人对付佢，即系抌落个黄河嗰度。 哇！咁 系啊，黄袁爱个女咧就好伤心。呢个时候咧，突然间咧，佢个口咧。有只雀仔飞咗出嚟， 边个个口啊？ 女仔个口， 有只雀仔飞出， 得一只翼啫。 哇！ 就只雀仔飛唔到，就去行咗去黃河嗰度，跟佢睇咩事啦。原來咧就見到啲人準備將年青人抌落條河度啦。呢、個時候咧，那個男仔個口又係只雀仔飛咗出嚟， 又係得一邊嘅啫， 係一邊翼。咁呢個故事咧就係比翼雙飛，就係呢個故事啦。咁不到黃河心不死咧，就係、話意思咧，就係要最後點都要見到佢最後一面，佢就心死啦。係、 即係見到個後生仔。 係啦，嗱，你今日 捉佢，我自己 check， 我自己 check。听完话俾你听，我作啲咩好嘛？ 好啦，好啦，好啦。嗱，其实黄河咧真系几影响好大嘅、我哋今日咧又有一个头先，我哋噔噔噔咧就黄协奏曲。其实呢首咧好有影响力，佢有几个叫法嘅，一个叫黄河答唱，又叫系一个几个人作嘅。咁跟住咧就一路变化。然後有幾重嘅協奏曲，鋼琴協奏曲，而家我哋聽少少好嗎？ 好。我感受到嗰啲澎湃啊！ 点澎湃？ 啲水咯，啲河水咯，同埋嘅就系黄，好睇，好黄色咁样冲。 喂，你哋有冇去过黄河或者经过 啊？冇，我冇去过。 我都冇。长江我就有去啦。你有冇去过长江或者经过长江？ 香港都有，香港嗰度咯。佢我会拍 你例外。 冇咩？你冇去过咩中环吗？ 系啊。 中你个头， 拍喺嗰度啊嘛！ 好，我中我头。 长江咧，即系黄河喺上边，长江就喺中间。长江以南咧就已经系江南啦。其实长江都仲系好中间嚟嘅。长江其实我觉得几好玩嘅都。 玩咩噶？ 哇！长江三峡你有冇去过啊？ 我净系睇过有一套戏，讲紧系好似系贾樟柯嘅。 是啊， 咁样就觉得好靓咯，啲风景系。 是啊，好靓噶，即系沿河嗰啲风景都系好靓噶。 好唔同噶，你冇发觉啊？虽然佢都系沿河，但系有唔同嘅地方嘅话，佢会有唔同嘅一啲即系山水啊，应该咁样讲。所以我就觉得好值得去唔同嘅地方嗰度去睇下啦。即系你见到个就系桂林嘅山水又会唔同啊， 有唔同 嘅。长江三峡嗰啲嘅，你会分得到嘅，即系你就算喺相嗰度啊，你会分得到。 长江咧，我试过有一次坐火车咧，就经过咧。个南京长江大桥，啲风景真系好靓，下次带你去。 好啊， 唔使你带，我可以自己去。 好，十一点半听新闻。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交所今日起实施恶劣天气下维持交易安排，打风停市已经成为绝响。港交所副行政总裁姚嘉仁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各界已经准备就绪，在平日一贯的运作流程之下，透过遥距办公等的方式实现打风不停市，向全球投资者展示港股在恶劣天气之下仍然能够正常营运。他强调人身安全是首位，相信业界已经就员工保险和交通等的情况作出适当安排。姚嘉仁又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服务不同时区的投资者，需要向他们确认香港市场在恶劣天气之下维持正常营运，避免停市为投资者带来不便和额外风险。重申实施打风不停市并非为争取多一两日交易机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说，政府正是密锣紧鼓进行低空经济发展的前期工作，其中包括推动低空经济试点项目，正是与不同政策局和部门紧密协作，希望在政策上拆墙松绑，促进低空飞行活动。林世雄在有关低空经济的论坛致辞的时候说，留意到大湾区城市主要以打造低空经济发展园区和飞行试点作为出发点，香港亦都会以循序渐进方式推行低空经济试点项目。他又说，为加强与内地的技术对接以及促进大湾区经济协同的发展，正是积极与内地部门和营运商见面，实地考察当局管理无人机系统的安排，了解内地低空经济发展的最新情况。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暴雨成灾，至今已经造成6人死亡、10人失踪，搜救工作仍然是持续。连日暴雨导致20多条河流泛滥，并且引发山泥倾泻，冲毁道路，石川县大面积停电。县政府表示，6名遇难者之中，5人来自轮岛市，1人来自株洲市。日本气象厅表示，轮岛市48小时录到的降雨量接近500毫米，株洲市就录到近400毫米，超过当地往年9月单月降雨量的两倍，创下有统计以来的最高降雨量。共同社报道，首相岸田文雄已经指示政府官员密切监测损失情况，并且根据地方政府的需要作出回应。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稍后雨势有时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稍后转吹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375点，升116点，总成交金额63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56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122点，升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盈富基金19.09元，升1.5元；阿里巴巴87.65元，升4.5元；腾讯控股387.8元，跌8毫；美团133.5元，跌2.4元；小米集团20.7元，系升8.2元。恒生中国企业65.62元，升5.4元；药明生物13.04元，跌3.4元；新洲国际63.05元，跌5毫；建设银行5.65元，升7仙；快手41.2元，跌2.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8，日元144.31，瑞士法郎0.851，加元1.356，人民币7.046。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83，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 港金报24,420元，系升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30.38美元，卖出26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内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家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就大致畅顺噶，至于九龙入口就近住理工大学有少少车多。另外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係较早前呢赤柱峡道有山泥倾泻，咁依家赤柱峡道介乎中坎角道同埋大潭道之间呢係实施緊单线双程行车㗎。咁另外就係荃湾路有水管急收，咁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去葵青路支路，即係葵青交汇处嘅部分行车线呢同样封闭緊。咁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去观塘方向。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十月一号国庆75周年，意义重大。政府牵头联系各界提供精彩节目同优惠，包括文艺、消闲活动同埋表演，俾你开心体验。好多食肆、商铺都响应提供折扣奖赏。乘搭多种公共交通工具都有优惠，可以跨区尽情庆祝祖国昌盛，欢庆满城。即刻上 nationalday75.gov.hk 了解多啲。 哇，都成九月尾啦，仲咁热嘅，有冇超啲嘅歌可以消下暑啊？ 收到，冇问题。 我的可爱结界扫除我的伤感。 我是说超啲啊，唔系 Q 啲啊。 睇下依款啱唔啱。 随意的撕开不记簿。 咁啊，差唔多。 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 远赴非洲援外医疗工作者，为咗执行使命，历尽悲欢离合，留下动人回忆。近东、祖峰、张宇仪、刘冠伦、刘敏涛、丁勇代，以生命影响生命。国家援外医疗队派遣60周年致敬之作《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0日。 各位同学，我是 Miss Ma， 是你们的班主任，今天第一天开学，请你们介绍一下自己啦。 我叫梁继章 Michael。 我是李丽瑶 Sarah， 他叫阮仲尧 Brian， 还有他马小球 Little Horse。 知唔知道翻学嘅时间啦？ 知，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 咁喺边度翻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欢迎大家加入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学校，每日一齐 学习快乐， 上堂啦 ，B B。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好啦，继续风骚快活人，星期一讲下电影，讲下剧集啦，讲下戏啦。咁我喺呢个电影串流平台咧睇咗一套2017年嘅美国剧情片啦，睇得好开心，套嘢好好睇，叫做《Gifted》。咁有啲譯咧就叫《天父的禮物》，亦都有啲譯咧《天才少女》。其實呢一套戲咧，主要嘅戲氛咧就喺當年啦嚇，即係呢個女仔咧仍然係11岁嘅時候咧，去演一個7岁嘅女仔，演得非常之好。而家呢個女仔已經18岁噶，亭亭玉立噶啦。係當年咧，佢呢一出戲咧係得到好多嘅掌聲嘅。講啲乜嘢咧？咁就講呢個男主角即係美國隊長 Chris Evans 啦，佢喺佢家姐過咗身之後。俾咗个女佢，当时个女得几个月大嘅啫，咁佢就作为一个叫做继续抚养佢啦，养大佢啦咁样。但后来佢发觉呢个女仔喺度大咧，同其他细路仔好唔同，佢好叻， 於是咧，佢後來就自己去教佢。去到某一個年紀，佢覺得唔得啦，因為呢個女仔實在佢已經唔識教啦，叻到佢就將佢咧喺鎮上面咧報咗名去讀一間小學。佢一個鄰居，一個女鄰居，成日同佢講：你唔好啊，唔好俾佢去小學讀，因為當佢嘅 talent 一俾人發掘，知道原來佢咁犀利咧，就有好多人嚟想搶佢噶啦。咁、但係佢話：我想佢過翻個童年啊，我唔想佢咧連同學都冇，又有佢長期喺屋企，即係自己教佢咧，佢連同學都冇，朋友都冇，永遠就係得 uncle 對住佢咯。咁所以佢話：我要俾佢過翻個正常細路仔嘅生活。 同意啊，小朋友係應該係群體生活 的。系啦，咁当然啦，呢、這个女仔正如戏里边所讲咧，佢去学校佢做得好好，即系嗰啲咧，即系沙沙尘尘嗰啲咁样咧，即系斜眼望住老师，因为老师咧佢上一年班啊嘛，老师就问各位同学一加一等于几多啊？咁呢同学诶二咁样，佢就趴咗度唔理老师， 因为佢已经识晒。 再过咗几题之后，佢就问啦，啊、那个老师就问阿 Maria 你做咩趴趴度？你咪唔舒服？佢话我系唔知道你啲咩学校，教埋啲咁嘅嘢，边个会唔知道一加等于二啊？咁样，咁老师就开始想了解佢啦。哦，你好叻嘅咩？嗱，你企起身，你答我，跟住一路问，一路问，一路问，问到三位数成两位数， 哇！ 三位数成两位数，跟住个小朋友停咗，佢以为佢唔识答咧。好啦，嗱，下次唔好倾偈啦。点知佢跟住原来佢心算紧，即刻就答咗个答案，讲埋个 square root 系等于几多几多几多。咁呢件事一路传出去之后咧，咁呢个妹妹嘅婆婆。就嚟搶啦！所謂搶意思，即係佢覺得唔應該俾佢讀一年班，同啲一年班去學， 係啊，嘥時間。 佢應該擁佢去大學。 哇！ 咁佢阿爸就同佢展開一個叫做爭個撫養權啦，咁樣好温馨嘅，同埋咧係好多嘅少少嘅幽默咧，係幾得意嘅。帶出個點就係到底佢適合做翻個同年紀嘅小朋友啊，定係真係唔好埋沒咗佢，應該擁佢去大學學一啲大家都唔認識嘅，即係呢個年紀唔識嘅。嘅課題咧咁樣，咁到最後戲裏邊咧有一個幾得意嘅安排嘅，好睇啊，叫做《Gifted 天賦的禮物》嚇，喺網上嘅平台嘅。 好， 好，我要介紹嘅呢一套電影咧，我覺得都係幾得意嘅，因為咧，我當我睇佢嘅簡介嘅時候，佢就係話呢一套電影嘅就係改編自以色列嘅一套電影，同埋亦都係一本書嘅，個名叫做《Longing》。但系我唔知道究竟系咪有唔同嘅一啲譯音，但系咧我就發覺嘅就係話佢都譯得幾好，叫做善後。善後嘅就係、是、即係你知啦，有時候有啲嘢未完成，但系佢又要做幫你完成咗一啲嘅善後嘅工作。善後嗰啲咩人嘅嘢咧？咁啊，話説一個古仔咧，呢套電影嘅話，我覺得亦都係吸引到我嘅，就係、是、因為佢個男主角嘅係理查基爾。 哦， 哇，已經一頭白髮，但系仍然風度翩翩。即係好難得嘅，我覺得。即係你知啦，有啲人一老咗之後，佢就會成個人唔同曬。但係佢仍然都會接拍呢一套嘅電影嘅話，我覺得都係個小成本嘅製作啦。因為其實裡面嘅話都唔係話有太多嗰啲好犀利嘅場面嘅。好啦，咁 Richard Gere 咧就理查基爾咧飾演咧就係一位已經60歲嘅單身漢啊嚇。咁啊咁啱咧要去到呢一個加拿大嗰度咧去公幹嘅時候嘅話咧，竟然佢個舊女友約佢見面，已經好耐冇見，已經。二十年冇见啦，竟然一坐低嘅时候咧，发觉原来啊，即系佢个女友就同佢讲翻有好多嘢，讲讲下就喊起上嚟，咁就话俾佢听，其实当年我同你分手嘅时候，我系发现我有咗你个 B B， 哇！ 但系佢一路都唔知道，咁佢就系话我亦都冇怪你，我只系谂住一心嘅就系、是。生佢出嚟，抽大佢，我系唔打算同你讲嘅，即系打算一路都瞒住你。咁跟住 Richard Gere 就问：咁点解你而家话俾我知啊？咁佢就系话，因为好不幸地，佢有一个车祸意外身亡。哎、我希望你知道呢一件事，我希望你出席佢嘅丧礼。 你有权知噶吓？ 几好啊！即系你个开头嘅时候，你话你突然之间咁样，我都心里谂：如果系咁样嘅话，我选择信唔信？ 嗯、 你话系啊，系啊。是不是、即是个仔究竟 证据 喎。你讲㗎咋係咪先。当然唔係啦。咁喺个戏里面嘅话咁理查基尔梗係选择嘅就係相信自己真係有一个咁样嘅仔啦。而且亦都答应咗要出席佢个丧礼。去到个丧礼嘅时候呢好不幸。就因为呢佢嗰个前女友一位呢就佢而家已经结咗婚㗎啦。但係个问题系在于嘅就係佢喺嗰日佢唔舒服。所以呢喺个丧礼里面呢佢只系自己一个人去咗啫。当然佢会觉得就好多个遗憾。因为我有一个原来已经系19岁嘅仔但係我冇见过佢面。我唔知道究竟佢系一个点样嘅人。所以佢就决定希望可以嘅就系从佢身边嘅人 到同佢嘅相遇，又或者嘅就係去佢嘅學校啦，又或者嘅就係同佢嗰啲朋友去了解究竟我個仔係一個點樣嘅人。 嗯， 好啦，點不知咧就去到呢一間嘅學校嘅，佢竟然咧就係翻翻去佢自己酒店嘅時候，喺夜晚黑嘅時間，有一個就係屬於佢個仔仔嘅一個好朋友，突然間嚟揾佢，就話俾佢聽嘅就話 ，Uncle， 我覺得你爭我錢。点解呢？就因为咧，佢个仔喺生前嘅时候咧，就同佢有一啲就系非法嘅勾当。咁大家系谂住大家夹粉嘅，但到最后屘佢而家死咗啦。但系我而家因为咁样嘅话，我经济出现咗问题。你作为佢爸爸嘅话，你系咪应该帮我呢？咁跟住佢就觉得吓咁奇怪，就更加需要彻查一样嘢嘅就系佢个朋友嘅口中就系我个仔生前喺边间学校度读。我咪去睇下係唔係咯？你話呢一件嘅咁樣嘅事嘅話，咁我咪去 check 下究竟有冇啲咁嘅嘢啦。我先至決定我俾唔俾呢筆錢你。好啦，咁跟住咧 ，Rich Gear 就決定係咁樣嘅話，第二日就走訪佢嗰間學校啦。咁去到佢間學校嘅時候，又聽到另外一個又關於佢嘅仔另外一個故仔啦。因為每一個人嘅口中，佢個仔都有一啲唔同嘅事㗎。係 啊，一定係啊，好多 幾得意㗎，係咪啊？ 好多 係 啦。 係啦，喺呢一個人嘅口中，佢係一個好人；喺另外一個人口中，佢就係講同一個故事。原來佢唔係一個好人。即係有好多呢啲咁樣嘅錯綜複雜嘅嘢，就會完成咗嘅就係佢個仔究竟生前嘅時候佢係一個點樣嘅人啦。咁好啦，咁我去到個學校啦，就同個校長就傾偈啦，就想知道有關於佢個仔生前嘅嘢啦。咁跟住咧就係大家都覺得冇辦法，因為你個仔喺呢一度唔係讀咗好長嘅時間，因為佢被趕出校。 哇！ 原因係乜嘢呢？因為佢愛上咗一個教佢法文嘅老師。而且佢哋有啲嘅即係曖昧嘅嘢，咁啊發生咗嘅就有呢啲咁嘅師生戀。最大件事嘅就係佢將自己用法文寫嘅一首情詩，首情詩其實當然有啲唔係咁入目嘅一啲説話，就將佢咧 graffiti 咗喺校園嘅一角，所有人都睇到嘅。咁但系 Richard Gere 就会觉得，你唔觉得呢件事其实好浪漫咩？ 系、 系我哋明白喺呢一个嘅社会里面系唔能够接受有师生恋。第一，第二就系你咁样用呢一个示爱嘅方式喺个学校个校园嗰度去公开去示众，系唔系咁好？但系佢觉得其实都唔系话好似你哋心目中所谂到系咁严重嘅一件事啦。跟住咧，佢又觉得嘅就系话，咁究竟个法文老师自己点谂先？系嘛？即系自己个学生爱上咗自己，跟住咁样做法，咁跟住佢就系揾呢个法文老师。咁呢个法文老师亦都同佢有讲过，有关于个仔，佢个仔同佢嘅之间一啲嘅相处，例如嘅就系、其实佢都有令到个法文老师觉得唔系好舒服，因为佢已经爱佢爱到一个疯狂嘅地步，系每一晚都会坐喺个法文老师楼下。屋企嘅樓下嘅一個即係凳嗰度，就望住佢， 哇！好大眼， 係啦，望住佢嘅窗口，直至到佢瞓覺為止。所以佢已經報咗警啦。 哇！呢、這個法文老師中唔中意呢個學生啊？ 唔喜歡嘅，係、 哦、 啦，係、 okay, 啦。但係佢 單戀啫，單方面， 佢亦都會覺得嘅就係話，當然佢亦都會有一啲嘢可能會令到呢一位嘅學生誤會佢嘅、 嗯。 例如嘅就係佢可能有一啲嘅 band show， 佢有份表演嘅，咁呢一位法文老師又會去等等，即係大家有一啲嘅曖。昧嘅嘢啦，好啦，咁啊，那边厢咧就突然之间嘅话，因为佢去咗个学校，咁啊得其他啲人知道，又有一个女仔出现喺阿 Richard Gere 面前，话俾佢听，其实我就系你个仔嘅女朋友，系、啦，咁当然啦，佢就话原来佢个仔喺生前嘅时候嘅话，同佢妈妈唔系好啱，就嚟咗我屋企同我一齐同住，同我屋企人一齐住，咁究竟即系究竟搞成点样咧？咁样亦都有一啲嘅后话，有啲嘅后着嘅，咁啊就系总之系从佢面对嘅唔同嘅人嘅口中得知道嘅就系佢个仔系一个点样嘅人，其实几不堪噶吓。首先嘅就系、是有师生恋啦，赶出校啦，同埋一个、自己嘅同学去佢屋企度住啦，而且嘅就系、是、都当然有一啲嘅就系青少年人唔应该即系过早做嘅嘢啦，以及嘅就系会同自己嘅同学会有啲非法嘅勾当啦。但系虽然系咁样啫，但系呢一个嘅从未尽过爸爸嘅職責嘅呢一位 Richard Gere， 佢仍然會相信嘅就係其實佢個仔都唔係一個太差嘅人，即係例如喺其他人嘅口中嘅話，佢亦都會聽到嘅就係原來佢彈鋼琴佢好叻嘅，佢好有呢個音樂嘅天分嘅，但係無奈嘅就係只不過係佢冇好好咁樣去照顧佢，咁所以嘅就係、是、又好得意嘅就係、是、當佢去佢嘅 graveyard 嗰度去拜佢嘅時候嘅話，又認識咗另外嘅一位男士，個男士亦都係因為佢個女喺好細個嘅時候。 候嘅話咧，患上咗抑鬱症，所以走咗。咁所以就係唔知點解佢哋兩個又有一個嘅就係都幾得意嘅一個約定。究竟係個乜嘢嘅約定咧？呢一樣嘢就可以留待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就可以睇一睇啦。咁樣咁其實我覺得都喺度講緊嘅就係話，即係究竟父母之間要點樣去盡一個嘅所謂叫做嘅就係父母嘅責任裡面，大家裡面可以都深思到同埋可以睇到嘅一啲嘢咯。咁但係我就覺得開頭我睇嘅時候，我都啊都幾悶。但係你慢慢慢慢嘅話，一路追落去，一路追落去，追落去嘅話，其實你又會發覺嘅就係佢又都 OK 嘅。咁同埋當然啦，佢係比較係平鋪直敍一啲咁樣去線性發展咯。咁但係我覺得若果唔係話太過需要一啲好觀感刺激嘅嘢嘅話咧，都不妨可以去睇一睇嘅一套劇情片咯。 知道 咁樣，點解你咁靜嘅？ 唔係，我覺得佢爸爸好無奈啊！我喺度代入緊啊 ，Richard Gere。第一，佢相信呢個係事實先啦。首先，第二，二十年先發現，呢件事同埋已經走咗啦，我覺得係好無奈， 追唔翻 我，冇得補救噶啦。我作如果係一個男士咧，佢會覺得好遺憾，好內疚， 冇做咗爸爸， 係啦，佢了解佢多啲， 所謂學壞啦。咁學壞點解咧？因為你冇照顧佢啊嘛， 都係㗎，都 係啊，即係我覺得係。有啲難受， 係啊，所以我諗佢都係想講關於嗰啲即係爸爸遺憾嘅一個故仔咯。咁佢就裡面有啲嘢都係好睇嘅，即係其實有啲人表面上好似係好人，但係其實即係當你再深入了解啲嘅時候嘅話，其實佢唔係你所諗嘅咁好嘅等等，佢亦都會幫佢出氣。所以嘅就係我覺得套戲嘅電影叫做善後就係咁嘅意思，就係留低咗有好多嘢，佢幫佢處理咗有好多就係佢個仔喺生前嗰度留下嘅嘢， 欠人哋嘅嘢啦，仲有 可以咁講，係啊，所以其實都 OK 嘅，係啊， 我檢討下自己先。 吓， 点 解？ 冇嘢。 好，就马超哥。 好，到你。 我今日到你咧，同你都有少少类近噶。系啊，就叫做对唔住，叫做鬼妈妈的假期。呢个系香港而发，系一个韩国电影嚟嘅，有呢个三千的休假。 系 啊，其实都几对唔住，几类似你嘅。今次系讲母女嘅感情，就讲一个妈妈。咁佢已經過身嘅啦，咁但係就同下邊即係嗰啲地府嗰啲咧，就攞咗三日假期，因為佢好想好想睇一個女。咁呢兩母女咧，其實關係都幾特別嘅。 幾大個女？ 個女做咗教授，你當三廿零歲啦，個媽媽六廿零歲，因為佢哋兩個自細相依為命嘅，咁個媽媽嘅生活又唔係幾好，咁就帶住佢去做嗰啲傭工。後來佢終於，因為佢好想個女咧讀書大學畢業，你就會揾到一份好工嘅啦。咁但係咧無奈咧，佢嗰份工冇咗啦，於是有人介紹一個男人俾呢個媽媽。佢話呢個男人咧好有錢嘅，又本身有兩個仔女，但係咧都保證你個女。佢會供佢 大學 畢業， 即係要嫁俾佢， 要嫁 媽媽嫁俾佢， 嚇媽媽嫁俾個男人，然後會即係咁樣供養佢哋。咁個女後來終於讀成書啦，亦都去咗美國嗰度做教授。期間佢兩個咧，其實有好多誤會啦，唔清唔楚嘅嘢啦。然後後來通過呢個媽媽上翻嚟見到佢。然後先發現個女，佢兩母女好多牽連誤會嘅。例如個女佢冇喺美國，佢翻返去一個佢哋以前嘅鄉下地方， 開咗間食店， 開咗一間好兜踎嘅食店。阿媽就好嬲，即係點解？ 即係一路都瞞住佢，話你喺外國，其實你根本就冇去過。 係，佢有去，佢有做過。但係點解你要咁樣向翻呢啲咁嘅鄉下地方？你真係冇出息啊！佢想佢去做教授，係希望可以即係舒適啲啊， 係 啦，係啦。咁但係咧，佢個女咧就好嗰段期間，因為佢個女有抑鬱症，佢要平靜落嚟。大學 要養病， 係啦，要不斷催佢喂，你快啲翻嚟教書啦！唔係我哋就 terminate 咗我哋個合約噶啦。呢個時候，因為嗰啲鄉下地方咧有啲以前啲阿姨喺度住啦，咁但係咧阿媽上到嚟，即係落翻去呢個 地府 見到佢嘅時候咧，個女係見佢唔到，聽唔到佢講。 咁點溝通 㗎？知係冇得溝通啊！但係咧，有個阿姨咧就同呢個阿媽咧可以溝通到喎。咁呢個阿姨咧就亦都冇講俾個女聽啊，佢上咗嚟，只不過係通過你口中個女做呢間食店咧，就係因為咧個阿媽曾經做過一個嗰啲水餃咧，佢覺得好好食。佢想揾翻呢一種味道，即係呢一種咧，亦都係佢同佢媽媽嘅聯繫嚟嘅。即係點解佢係咁試咗好多次，試嚟試去都冇辦法做翻 嗰種味， 嗰種味道出嚟。 佢阿媽忍唔住話俾佢聽， 唔係佢通過其他係啊，係 啊，係啊，話俾佢知咯。 係啊，原來要加啲蘿蔔，一路切啊咁樣樣。我覺得呢套係幾好睇嘅，就是、可能阿睿嫌佢慢係嘛？ 嫌佢慢啊！ 但我諗咧，呢個係同你頭先睇嘅善後有啲即係 異曲同工。 係啦，咁但係佢哋嗰個慢咧，你可能仲有啲情節啊，有師生戀 啊， 有乜物啊，即係有啲起伏嘅。 佢有啲起伏嘅。 但係佢呢邊咧係冇嘅， 冇㗎嘛。 個女純粹就響，終於有一日佢有個 girlfriend 嚟咗，同佢傾偈啊，甚至呢個女仔呢、這個女主角嘅前度男朋友嚟揾。揾佢啊！但系佢都好冷漠嘅，即系对身边好冷漠，因为佢自己觉得自己嘅病都几严重，佢唔知道想点啊！但系呢个妈妈见到佢咁样样咧，就好心酸， 谂办法帮佢， 系啊，就谂办法帮佢。于是咧，佢两个咧亦都通过一啲回忆啊，等等咧，亦都系将以前嘅一啲嘅误会咧解决咗啦。因为咧，曾经个妈妈咧就煮嘢俾佢食，佢又唔食啊，等等嘅，亦都试过咧，用佢生日咧，佢想净系好想煮一餐饭俾个女食啫，因为佢哋未食过生日饭啊。真係未食過，咁佢就覺得好遺憾，個女又唔中意啊，即係覺得哇，你有冇搞錯啊？你攞咁大抽嘢過嚟啊，等嚇就係咁樣。而佢個生日咧就嚟完嘅時候咧，嗰、那個帶佢嚟上嚟嗰個導遊咧，鬼差咧就話俾佢聽，其實咧如果有機會咧， 我都想。 我想你做我阿媽，因為佢通過成個過程咧，見到佢 其實覺得一個好嘅媽媽， 呢個説話好好好有力， 係啊係啊，好好嘅，我自己覺得幾好睇嘅，我亦都諗過咧，將佢改編， 嚇，係幾日啊？咁你 鬼媽媽，鬼媽媽的咩話？講一次，鬼媽媽的 假期， 好， 你應該有一個嘅我睇嗰個 version 叫做三天啊。是 是請 三 天的 假 期， 唔係我直頭係三天啊， 係 啦咁樣， 係唔同嘅譯名， 冇錯，大家可以去， 但 係 我覺得幾好睇嘅。 有自己，如這天又可見到你，你 my friend，it's a beautiful day。你看我所以回台上。若果你还在来到战场，如南极有听众，我亦来唱，祈求做到八岁，你亦来拍掌，为再聚首拍掌。尘世间瞬息变天气，朋友间送机又接机，如这天。It's a beautiful day。 美好转眼又化灰远飞，幸好我的你继续打气。 Make my day， 我哋有汪明荃。 世间瞬息变天气， 快到中午十二点啦。 朋友间送机又接机， 听紧就系风骚快活。 幸好 十二点嘅新闻详细消息，交通消息之后，继续有淑女关注组。 Hello， 大家好，我是潘灿良。我觉得开心呢最重要的就是你可以跟你喜欢的人一起啦，去做任何事都不重要的，因为在哪里吃什么都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你可以跟一个你喜欢的人一起，那就会是很开心的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阮仲阳，风骚快活人。 现今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懒懒你好， 懒懒姐姐， 马家姐 你好啊， 大家好啊， 今日冇咗粒杨梅， 因为已经吞到落肚啦， 系啊， 系稀难下， 系我都系咁话，你又似你，好，咁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一样嘢，哇，好切合我哋啊， 系咪啊？ 个个人都会老噶嘛， 冇错，因为之前有听众打过上嚟点唱啦，May婆婆，我都记得话要讲下即系老人应该食啲乜嘢， 冇错，我哋会关照大家， 系啊，冇错，即系唔同年龄层啊，或者系一啲唔同嘅问题嘅时候，要点样饮食啊？我哋都可以讲下， 依阿兰其实如果系咁，可以点唱喎？ 系啊， 大家可以即系话俾我哋知，究竟你想讲嗰啲咩嘅话题啊，或者想了解啲咩嘢嘅话，我哋可以喺呢一个淑女关注嗰度咧，就即系同大家可以倾一倾，系啦，你哋想知道嘅嘢，好嘛？ 系啊，可以啊， 好啊， 马家姐成日都点噶啦， 佢点埋啲大家唔食嘅嘢。 我几时候啊？ 你有点过啊？ 鸭腿汤饭咯， 系啊，我都唔 我自己嘅 personal 啊。自私饭嚟嘅呢个， 我唔会食鸭腿汤饭。 我好中意食啊， 其实真系几好食， 系吗？同埋佢好中意食 冬瓜粒，有啲菇咁。 系系系， 我食过一个，我都觉得几好食嘅。佢唔系叫鸭腿汤饭， 叫咩名？ 鸭件汤饭。 哦，就件上 系啦，我觉得 可能冇骨啊。 有骨嘅都有嘅，即係佢變咗。如果唔係髀啊，其他我都覺得 O K。 係， 你記唔記得一次我中伏啊？嗰個鴨頸湯飯， 係因為你賣曬啦嘛，你係都要鴨腿嘛，咁又一定要咁樣。 但鴨頸都有肉嘅喎。 我唔中意咁啊， 話唔同 個心理狀況，你都唔舒服啦。冇錯，鴨髀你 佢諗住啖啖肉噶嘛，但係佢要選喎，你諗下幾唔開心？ 一條咁樣嘅鴨頸核突。 我都覺得 係，唔係啊！就係真係有鴨頸食㗎。 我知， 但係比較少人會即係咁樣嗌一個飯咯。 係啦，燒乳鴿條頸我都中意食嘅。係啊， 即係你覺得唔夠食啦，簡單啲嚟講，即係個肉唔夠。 你睇佢樣你知啦。 咩樣先？咩樣先？ 靚樣咯。 嗯， 係啊。 算啦，開心吧。 好啦，由呢个合到呢个汤饭嘅话，你会讲到嘅就系话老人家喺膳食方面嘅话，究竟要注意啲咩地方咧？ 冇错，即系老友记咧，大家可能都即系知道，譬如话老友记会有啲咩问题啦，我哋可以即系逐一讲一讲有啲咩问题，跟住点样去解决佢咁啊？ 食嘢方面系咪？ 系啊，咁所以我哋就系讲紧有时嘅营养需求方面系会有变化嘅。 系， 咁如果我哋睇翻个饮食金字塔，去到65岁以上咧，其实建议嗰个肉啊。同埋碳水化合物嗰个份量系有啲唔同嘅， 少啲， 系啦，冇错， 两样嘢都少啲， 系啊， 因为系佢个范畴啊嘛。 入咗射程範圍啦，要關注一下。 關注關注，因為我哋兩個都仲有一段距離， 仲有距離，你哋可以即係休息，稍時休息。我入咗射程範圍咧，我要高度集中， 打醒十二分精神。 係 你話少咗，你知唔知原因係點解啊？ 係咪消化唔到啊？ 有關係嘅。 怨聞其詳，你講啦。 消化唔到之外，會唔會係個你個運動都試過啲啊？ 冇錯， 冇需要咁多呢啲 energy。 係啦，正確。因為隨住年紀嘅增長嘅時候咧，即係老人家其實講緊個新陳代謝係 慢咗好多咯。 即係對比起你話要一个减磅的人士，你二十岁对比起五十岁去做这件事的时候，可能你是吃回同等的份量做同等的运动，但是呢有机会呢五十岁是会慢一点咯，即 真是的， 没错， 以前做一点运动呢，或者你不吃一餐你已经发觉你瘦回来 了，现 在是要一段时间的， 几年 又不用你啫， 你会理咩？ 我想一个礼拜到啦， 十年 低啦，又翻嚟啦咁样咯，真系噶， 系 真系 好明显啊！ 你个精神都系啦，以前可能你通宵一晚嗬，你瞓一晚嘅话咧，第三日冇事。 系啊， 哇！你而家觉得哇，成个礼拜你都觉得我就哇， 都 recover 唔够， 系啊，成个面黑掹掹又干，好似死尸咁啊！ 你講 你， 我講我自己。 射程範圍，你要聽佢講嘅嘢，係啦，佢哋 最有權力， 佢有權力，冇錯， 係啊。咁所以尤其是一啲嘅營養素咧，其實都有改變。頭先講到蛋白質啦，咁食嘅份量，即係我哋計算都要跟翻個體重啊，咁去計算翻嘅。咁但係飲食金字塔咧，其實都有個範圍嘅。咁你話65岁以下，即是讲緊成年人呢，我哋建议五至八份嘅肉啊鱼啊咁样。而去到65岁以上呢，就係五至六份啦。 哇、哦、真係少啲啦。 係啦，即係。 都唔係少好多啫。即係你唔使担心。五至八至六至十， 五至六，五至六， 系啊！即系你如果你逼得我埋墙呢，我宁愿少啲岁数我都要食。 OK。 你咧幾多決心 ？enjoy 咗係咪？ 係啦 ，enjoy 咗先。 咁同埋咧，呢個第二咧就係話我哋有時講緊啦，咬嘢或者吞煙係會有困難， 啊有啊，係啊，有時口水會逐到自己。 係啊，哦，我都 你成日你又經常 經常，你係咪食得太快？但係你話成日自己食得好慢喎。 我係快嘅， 佢同自己比較係。跟其他人就一定是快 我一定是第一名的 了其实你应该不去参加那些 呢不参加那些不行 不享受 浪费、 啊、 不好、啊、对肠胃又不好 是啊负荷很重而且、啊、你真的会吃到呕更加就 是暴殄天物不 行、所以即是说话有时为什么会嘴嚼、困难尤其是说是年纪增长的时候咽牙松降可能会、 牙 会松跟住可能有時係甚至係冇牙啦，或者係要裝假牙啦。咁、有時假牙又裝得啱唔啱位啊，嗰啲亦都會影響 到。 同埋講緊口水分泌咧，亦都係少咗嘅。咁口水分泌 多啊！ 你係飲完水多啫， 你 係 好多口水，係 我 都覺得佢係，因為佢哋兩個如果就同阿小楊梅一齊咧，係成個啲口水噴到對方，我見到你哋 多到噴， 係啊，多到噴曬都滴曬落啲手度㗎。 因為我今朝啊發覺枕頭濕咗， 嗰個係 流口水啫，係啊， 多咪流出嚟。 咁你又要小心啲㗎， 你問下老取流口水係 呢飯係 佢 管嘅， 真係要問一問佢，一定有答案話俾你聽。 呢一飯喺佢嘅射程範圍。 係啊。 你去第二個運動場， 係、 okay, okay, okay. 哇！我好幸福啊！啊呢邊那邊箱又阿子子，嗰邊箱又老彩，係啊， 睇住你。 咁所以即係你口水分泌得少嘅時候，你感覺冇咁多水分，你咪覺得吞嘢係會難啲咯，即 係 乾啲嘅時候， 係 啊， 係啊，即係有時會可能卡住咗喺個喉嚨咁樣， 都堅持 唔飲。 好似你坚持吞噶啦， 你坚持唔入。 唔系，大家小心健康。 唔系真系因为会诶啃亲。 系啊，即系因为啃亲，即系你可能觉得吞嘢有困难嘅时候，你就会唔想食嘢啦，唔想食咁多啦，咁所以又会导致即系营养不良啊。咁所以即系 唔会呢样嘢，你放心。 因为你口水多啊嘛，而家讲紧口水少啊嘛， 系好啊。你不能 系啊，呢样嘢你又真系好难讲，系啊。做咗呢行嘅话，就真系会口水多。 咁所以咧，就会建议翻，即系拣翻啲软质地嘅食物去咀嚼翻。 唔中意，如果系咁，我唔会因为咁样而食 啲 软质地嘅 粥啦。都是軟質地啦， 乜粉啦，佢會有啲湯啊，有啲我中意嚼下嚼下。 我老豆嗰陣時咧，即係年紀大嘅時候咧，如果我媽煮嗰啲飯淋得滯咧，佢鬧到飛起。 食完因為唔中意嗰利是啊嘛， 唔係都唔係嗰啲啦。 中意有咬口。 係啊， 係啊，我都係噶，我唔中意食軟飯。 我唔中意， 係我中意粒粒分明。 冇錯， 嗯， 係啊。 咁即係揀翻啲有多啲水分，係令到即係口水分泌唔夠嘅時候，即係希望可以食翻多。 不過喂，而家啲飯煲真係進步咗，好少煲爛飯㗎。 真係，咁求其落水曬啦，佢都可以有能本事幫你煲到好靚嘅啲飯。真嘅， 又唔會喎。 咪咯，煮成飯啊嘛， 煮成熟飯。 係啦 ，OK。 結婚 ，OK， 負責。 好，即係如果萬一你啲老人家發覺個就係自己啲口水嘅分泌已經係比較少， 即係或者吞嘢有啲困難嘅時候， 就不妨建議你嘅就係食翻啲比較就軟身啲嘅嘢， 即係多啲水分嘅嘢， 就唔好因為咁樣嘅話唔食咁多嘢。 但係水分係咪都易俗親啊？有老人家最怕就落咗去氣管， 係啊， 係啦，呢個又係另外一個好深奧嘅範疇。 咁呢個揾邊個嘅寫情範圍 啊？呢個咧，首先咧就睇翻佢吞煙嗰個問題係咪正常先。 係， 咁呢個咧其實要睇翻。言語治療 師 去做翻， 佢要幫你 check 嘅， 係啦，即係睇下你吞啊，你會做啲檢查啊，同埋睇 啲肌肉點樣啊， 係啦，咁係咪真係落到嗰個真正嗰個係啦食道啊咁樣落到去？咁或者係有啲肌肉已經係失效咗、失靈咗嘅時候，佢點樣去 training 翻？如果真係唔得嘅時候咧，就要加個凝固粉啦， 對， 係啦，即係加到幾濃嘅時候咧，就係。言語治療師去話翻俾我哋營養師聽， 冇錯。 跟住咧，我哋就根據佢真係要食啲咩餐去搭配翻個營養咁樣。 我記得嗰陣時候我照顧我爹爹咧，咁佢就要去用一個治療師，去到嘅話，甚至乎就係佢要食一啲熒光會發嘅熒光嘅一啲嘢飲咗之後，跟住咧係用一個 X-ray 去照嘅。 冇錯啦， 照完之後係咪真係？ 係。 照完之後佢先知道究竟嘅，就係佢要俾啲嘢佢吞咗之後，我就睇下佢嘅肌肉佢有啲乜嘢嘅問題，佢先至會知道就係應唔應該要開頭先你。所講嘅過分俾佢嘅， 正確。 叮叮， 嗰啲凝固粉咧，嗰時我阿媽嗰時咧，我即係， 但 係 你冇辦法 㗎，因為我 冇味㗎嘛， 係感受一下， 我知啊， 我覺得唉。 系啊，所以食得嘢好緊要噶， 系啊， 食得好緊要。 因為其實有啲人就覺得，哦，佢吞即系唔中意食，佢就俾翻啖水佢飲，其實唔建議嘅，因為 入 就係 佢入咗氣管 肺啊，就會導致 肺 炎啊嗰啲就更加危 險 啦。 好。 系啊， 嗱咁如果係呢一樣嘢啦，就係除此之外嘅話，咁老人家食嘢嘅話，仲要注意啲乜嘢咧？ 第三咧，我哋就講緊即係個味覺咧會減弱嘅， 係 你成日即係話， 唔怪之我越食越鹹啦。 其 實 是 有原因 不是的應該不 是不是我客家人我行的 不是一定不是 唔係，我真係覺得我係啊！ 嗱，其實講緊 敏感誒， 係嘅，呢個咧就係講緊即係味覺神經細胞嘅退化啦。系啦，咁所以即系点解话有时落同一份量嘅味道嘅时候，对于一啲上咗年纪嘅人嚟讲，佢就觉得感觉上系冇乜味，佢就要再加重啲味。 系啊， 其实就系咁嘅原因。 但系我都食得好淡，我依家我咸少少都唔得。 嗯嗯嗯， 咁呢个 退化一个 反应咩咧？ 呢个就未退化， 就未退化，但 系 有啲人退得好快 嚟嘅。 我错，我反弹集团。 系咁，所以即系你个味觉开始退化嘅时候，我哋就建议即系可以落多啲天然嘅调味咯，就唔好越落越咸啦。 系真 系 唔好。 系啊，咁天然嘅调味有啲咩啊，马家姐？ 天然调味咧就 即系例如嗰啲 herbs 啊嗰啲嘢 系 咪 啊？ 系啊， 佢话唔食得咁咸，咁即系都有啲方法可以即系 可以 味噶， 可以啊， 系啊， herbs 系啊 ，herbs，herbs， 啊，好嘢，好好， 好 好，我谂住小妹妹唔喺度嘅话咧，你 佢 攞唔到分。 系，即系你可以用姜啊、蒜啊、葱啊、洋葱啊等等、芫荽啊等等，都系一啲天然嘅调味嘅。 嗯， 咁当然即系你话酱汁嗰啲咧，就即系盐分就会比较高啲。 几时都唔应该食咁多啦， 系啦， 就算你咩年纪， 系啊，冇错。 好， 咁所以即系呢个暂时。馬家姐係未有嘅，係啦。咁第四咧就係頭先都有提及過嘅，我哋講緊即係個口會乾啊。 哦， 係啊，口乾嘅時候亦都係關乎於即係口水分泌得少咗啦。 嗯哼， 咁啊頭先講過即係可以食啲多啲液體即係濕潤啲嘅食物啦。咁同埋即係飲水咧就係即係不斷去飲下咯，因為。其實很多老人家咧，有時怕會飲完水要成日去廁所，咁所以咧就唔多肯飲水。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 其實我哋做呢行都係， 係 哦。有時你唔方便，成日要去洗手間嘅話，咁就會減少飲水。 咁同埋有時又會怕話出街嘅時候揾唔到洗手間。 司機大哥又 係啊， 唔好啊，真係唔好 啊，真係唔好。咁所以即係飲嘅時候，即係幾啖幾啖咁樣飲咯，可以。即係如果你飲得太快，可能你轉個頭就要去廁所。 咁啊真嘅，係啊，因為要直去咁樣。 系啊， 即系你嗰头咕噜咕噜饮完咯，嗬，跟住嗰头去洗手间，即系你耐唔耐嘅吸几啖，饮几啖，饮几啖咁。 系啊， 嗯，知道。 咁即系饮下啲汤，清汤啊，肉汁啊嗰啲。 边个煲啊？ 可以 买啦。讲完，好下一个。 马家姐话可以煲俾大家饮嘅。佢之前答應承過噶， 幾時啊？ 係啊，話又煲粥俾阿邊個食咧，又煲湯。 哦，你病佢先煲啖粥俾人。大家利是，係啊！你病佢先煲啖粥嘅呢個，係啊，講嘅啫， 講嘅就係嘛。 表姐都追我， 梗係知啦。 佢應承埋咁多山頭 好多噶呢啲嘢，唔好理啦。好，下一個 聽咗當算啦， 冇錯。 咁第 聽咗當食咗。 第五咧，我哋就讲紧系个消化能力就会减弱咗啦。咁消化能力，头先我哋讲紧即系口水分泌少咗啦，胃液分泌少咗啦，消化嘅酵素、消化酶分泌少咗嘅时候，咁其实都影响咗即系我哋食物嘅消化同埋吸收啦。咁所以即系简单啲嚟讲咧，就系你感觉上。以前可以食多啲嘅份量，你而家就唔会食咁多啦。 系咩？ 我冇退化呢样嘢， 我净有进化嘅， 进化嘅， 越嚟越进步， 越嚟越食越多啦。 以前食一个饭盒，而家食 两个， 我都冇 喎。返老还童， 哇！呢一样嘢返老还童真系不得了， 系啊。 咁所以真系少食多餐。 嗯，系啊，有时食得饱咧。即係去行下嘅，係咪有幫助消化？ 有，絕對有，因為你喐動下，其實都幫助消化，係啊。咁所以即係都可以即係少食多餐啦，就避免食個太油膩嗰啲嘢啦，因為你會滯啊嘛，你滯就唔舒服。 咦？你有食咗幾多個月餅啊？今年中秋？ 我今次我食過，我咪同你講咯，我退步咗，係啊，我咪就當佢係漢堡包咁食噶嘛，唔得啊，嗰日食咗半啫， 係， 咁咪唔 有嘔。跟住一擺低咗之後，唔知邊個幫我抌咗，我諗住再繼續。 我搞錯啊，嘥咗半隻，係 啊，我仲要留翻個黃喎， 係 啊，嘥咗。我食嗰半全部都係蓮蓉啊， 哎呀， 我臨時一擺低就忽然翻轉頭唔見咗。 你下次動個牌，非請勿動。 係啊，我差咗食月餅。 係啊，咁所以真係都係 好努力啊。 再學習食月餅， 再學習食月餅 都係好嘅。你唔好食太多，即係食半個啊嘛， 抌咗佢啊嘛，攞翻屋企啊嘛。好，繼續。 咁所以喐動下係會有幫助。頭先阿馬家姐提， 係啊，啱啊。 係咁，第六咧，其實即係冇乜胃口啦，胃口欠佳啦。咁其實講真，即係上咗年紀，有時唔同嘅疾病啊、心理因素或者食藥嘅副作用啊， 我諗係情緒都好緊要。 係啊，係情緒。有冇人同你一齊食飯啊？ 系 啦，因为有时见到老友记咧出街食，同埋成班屋企人或者成班 friend 咧系食得多啲嘅， 系嘅，一定会。我哋都会咧， 系 咪？ 冇错，即 系个 食欲系好咗嘅，咁所以即系尽量即系多啲朋友啊屋企人一齐食饭就会好啲啦。 嗯， 咁边位姊妹如果冇胃口啊，嗌埋我食， 又搵马家姐 又得，好啊，好。 系，仲有 咁跟住咧就系消化问题啦。头先即系又会容易便秘啊、肚痛啊、腹胀啊等等嗰啲，就会减少咗食嘢啦。咁第八咧就系慢性疾病啦，即系好多 高血压啊、糖尿啊 等等，即系要跟翻唔同嘅饮食去针对翻啦。咁啊，第九即系社交因素啦，即系可能有时自己食又会食少啲啦。第十咧经济因素，可能有时要悭住啊， 同埋买埋啲嘢系唔好， 即系要买啲新鲜嘅咯。 系 啊， 系 啊， 老人家就再对自己 好啲，真系食翻啲健康嘅， 冇错，买啲新鲜嘅， 每餐食都要开开心心。 啱啦， 系啊， 唔开心唔好食。 冇错， 最紧要要 开 开 心 心。冇错啦， 好啦，要开心嘅话，当然有朋友啦，有朋友嘅话咧就有点唱啦。 冇错。 嘢咁得意，你做咩要点俾我听啊？ 系啊，嗱，我今日 即系个朋友咧叫家 家姐， 所以呢首歌唔系俾 家 姐。 OK， 系啊，请 讲。咁啊好啦，我就想点唱俾九月份生日嘅朋友们生日快乐啦，尤其是咧我嘅好朋友史同学，咁啊祝佢系今日正一生日，祝佢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生活愉快，得闲出嚟玩。仲有咧预祝呢个小杨妹啊，9月29号生日，祝杨妹身体健康、大红大紫，唔该 keep 住八九。腹肌咁啊，送上呢个大红大紫，继续大红大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劳工处今个月26和27号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大型招聘会，为求职人士提供大量院舍服务业的职位空缺。为期两日的招聘会共有大约30间机构参加，合共提供超過1100个優質院舍服務業職位空缺。參加機構將會在會場設置櫃位進行職場招聘，提供的職位包括護理員、言語治療師、職業治療師、社工、護士、保健員、司機、廚師、活動助理和文員等。今次招聘会之中，97%是全职空缺，大部分月薪介乎14000至到26000元。求职人士可以即场递交职位申请，有机会即场接受面试，亦都可以在劳工处设于会场内的柜位查询就业服务。医管局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4展开，为定期到公立医院和门诊诊所应诊的合资格人士接种流感疫苗，他们无需预约，可即场向医护人员提出。医管局表示，今年将会为市民接种4价灭活流感疫苗，可有效应对甲型 H1、H3 以及乙型流感病毒。有提醒，流感病毒可以令到儿童、长者和长期病患者等的高风险人士出现严重并发症，甚至死亡。而接种疫苗之后需要3至4个星期才产生抗体，呼吁市民尽快接种。湖南株洲一条大桥发生多车相撞交通事故，造成6人死亡、7人受伤。内地传媒报道，涉事的司机已经被控制。 株洲市公安局表示，事发在今朝七点半过后，一架白色私家车在大桥由西往东行驶至中部位置的时候，被另一架的士追尾，导致私家车失控驶向对面行车线，并且与多车相撞。目前人员救治，善后处置，事故调查等的工作正在开展之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雨势有时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转吹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359点，升100点，总成交金额667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56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122点，升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08元，升1.4；阿里巴巴87.7元，升5毫；腾讯控股387元，跌1.6。美团133.3元，跌2.6；小米集团20.65元，升7.7；恒生中国企业65.6元，升5.2；药明生物13.02元，跌3.6；新洲国际62.95元，跌6毫；建设银行5.66元，升8仙；快手41.2元，跌2.5毫。美元的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8，日元144.25，瑞士法郎0.851，加元1.356，人民幣7.047，英磅對美元1.332，歐元對美元1.116，澳元對美元0.683，新西蘭元對美元0.625。港金報24,420元，升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2948美元，卖出26.23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骚动音乐，骚动 MC 张天赋。 有半时小心碰上你。 如果我成日以我的角度出发咧，就永远歌词只有我眼中的我自己。 是， 但系能够俾填词人去填咧，就有佢眼中的 MC。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雪尖刀连》，为要还原抗美援朝期间抗七年战士爬冰卧雪的真实感，剧集远赴吉林省白山市取景，演员要在严寒的雪地拍摄。饰演五万里的黄子琪就说，拍摄时要穿4条裤先够暖。国剧夜场《冰雪尖刀连》，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搭扶手电梯方便又快捷，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不小心就可能酿成意外，所以搭扶手电梯千祈咪睇电话，要紧握扶手，左右两边都企得，临到地面就提脚踏过去，小朋友要有大人陪住，推住 BB 车或拎大型物件就要搭 lift。 机电工程处提提你，细节要留意，齐手规搭扶手电梯。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在别人派对，谁貌似你想我追追，通通仿佛非人类。去去，我跟你像未曾过去，期望再说一句半句，跟手机一起沉睡。是谁让电话打通？漫长沉默带泪，就算是废话也似伴侣。 I know it's crazy to be calling, but I don't wanna wait at all。 心有心呼吸有畏惧，会自觉是你负累。不疯不癫怎么算爱情？能不抽不睬往情爱侣，真心只想骚扰你将但想不想都很难面对。对对，爱不爱没任何错对，唯独我过不了过去，想天际该当何罪。 细个嘅时候好羡慕啲大人啊，做大人好啦，好自由，鍾意做乜都得。其中最令我羡慕嘅事情就係、是、同一个自己鍾意嘅人结婚，组织一个新嘅家庭。当时我成日都諗，我第日都要搵一个呢自己好鍾意嘅女仔一起过啲好愉快嘅婚姻生活。可能因为呢个原因啦，我比好多同年纪嘅人都早结婚，28岁嗰年呢就行上红地毯。 喂， 新郎哥，嗱，今晚咁 happy， 我干咗你杯啊，嚟 饮咪饮，诶，唔通话惊你啊？饮多几杯， 你啊喂啦，娶到个咁靓嘅老婆，喂，得闲教两我点样追女仔都好啊！ 讲埋啲衰嘢，嗱喂嗱，我饮咗啦，到你啦吓， 依时啦，饮杯饮杯饮杯 饮杯饮杯饮杯， 再嚟再杯，你有冇事？ 嚟咪嚟，唔通我惊你啊？ 嚟 啊嚟啊嚟嚟斟啊斟啊斟啊！ 唔好再饮啦，过翻嚟主家席坐啦。 唉，等阵先啦，我饮埋呢杯先。诶，如果唔系啊，施恩强，因为我惊咗佢啊。嚟嚟嚟， 系讲咁多嘢做咩啊？饮啊！ 唔好再饮啦，我叫你而家翻过嚟坐啊！ 得啦，饮埋呢杯啦，等阵先啦。 我叫你唔好再饮啦，你系咪听我唔到讲乜嘢啊？ 得啦得啦，系嘅系嘅。喂，阿俊啊，你都系唔好饮啦。饮咗好多噶啦，嚟我帮你饮，你翻埋我坐啦。成日走嚟走去，阿叔好闷嘅你。 唔系呢个问题啊，我唔闷，但系我唔中意佢饮咁多。 我真系唔系饮咗好多啫。 我睇住你饮咗成七八杯噶啦，咁样啊，点先叫做多啊？ 阿俊，听话听话，翻埋位头下先，就再饮。得啦得啦， 是但啦是但啦。阿尊喺一间大公司嗰度做秘书，旧年我公司同佢间公司有好多商业上嘅合作，每次我打电话去都系佢听嘅，好多议程上嘅决策都系要透过佢倾，佢问咗老细，老细话俾佢听，佢同我讲翻，跟住电话多咗就熟络咗啦，然后就开始约会。阿尊俾我感觉系一个做嘢好强能力嘅人。好似我哋啲约会啦，全部由佢决定地方食啲乜嘢，佢会预先 book 好晒所有地方，我完全唔使操心。去到坐低啊，嘢都叫埋啦，已经。当时我就谂啦，啊，第时如果我做我老婆，咁咪冇烦恼咯。最后佢真系终于做咗我老婆，然后烦恼就开始啦。奇怪。老婆啊，我咧揾嚟揾去有几件恤衫咧，冇嘅揾唔到，系咪洗咗咁耐都揾唔到嘅？ 嗰几件衫我抌咗啦， 抌咗？唔系我揾嗰几件，系咪你讲嗰件先？好新噶， 深蓝色嗰几件 系啊系啊系啊， 唔好睇啊嘛！你着咗之后嗰成个阿伯咁样，我已经帮你买咗几件浅蓝色噶啦，洗咗噶啦，放咗喺柜桶度。 点会似阿伯啊？喂，你抌你都问下我先啦。嗰几件好贵噶， 贵又点啫？着得唔好睇嘛？你点出嚟见人噶？人哋会喺背后度笑你噶，你知唔知噶？我紧张你，我先至帮你咋，一句多谢都冇，仲要话。 好啦好啦好啦 ，sorry， 多谢你抌咗我啲恤衫，唔该晒，多谢 娶到我啊，真系三生有幸啊，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而家先知咯，多谢晒，唔该晒。 喂喂 喂喂，哎你啦， 喂大哥，终于揾到你啦，哎知你大忙人啊，打极电话都唔话唔得闲得闲。 咩啊？你几时有揾过我啊？ 梗系有啦，你问翻你老婆啦，我两晚啦打你手机都系你老婆听啊，每次话你做紧嘢唔得闲啊。 你打俾我？ 系啊， 我老婆话我唔得闲。 系啊，喂忙咩啊？翻到屋企。就专心陪阿老婆啦，咁忙。 阿强跟住讲咩，我已经冇心机听。我突然间谂翻最近，我老婆讲咗条新嘅家规出嚟，佢话 屋企咧系两个人休息嘅地方，唔应该将屋企咧就系当作你自己工作嘅地方。啲嘢咧唔好带翻嚟做，以后咧你放咗工翻到屋企就唔该将个手机咧俾我 keep 啦。 听完阿强讲，我先知道佢唔单止帮我 keep 住个手机，仲拦截晒所有电话唔俾我知。我心尾先知道，连我爸妈都话揾唔到我。我开始意识到问题嘅严重性。 你怪我啊？ 唔系咁样嘅意思，唔系，但系人哋打俾我。 不过你嬲我啦，我都唔会将个电话咧交翻俾你噶啦。阿俊啊，究竟你明唔明啊？点解咧？我要你翻咗屋企之后，要将个电话交俾我 keep 噶。 我知。 明唔明啊？ 你唔想我将啲工作带翻屋企啊嘛？ 系咯。 不过我阿爸阿妈揾我唔系关于做嘢噶，你可以叫我听啊。因为老人家有啲嘢揾唔到我，咁我唔知点算嘛。 嗱，我系你太太，夜晚你放工之后，所有嘅时间咧都系属于我噶。佢哋要揾你咧，可以喺日头，我哋完全唔会阻止嘅。我唔觉得咁样有咩问题啊。 但系咧， 我唔想再讨论落去啦，亦都冇嘢可以再讨论。嗱，你冲凉先啦，我帮你买咗一盒叉鸡饭，一阵间你自己攞嚟食啦。 又系食叉鸡饭 啊？有咩问题啫？我觉得几好食啊。 唉，是但啦，是但啦，是但啦。我慢慢发现，我原来娶咗一个有强烈控制狂嘅人，屋企所有嘢只系由佢话事。如果我企图反抗，讲话唔好啊，有其他意见咧，佢就会你做咩执晒啲嘢出嚟啊？你做咩摆到？你做咩攞个夹出嚟啊？做咩啊？ 我走咯。 做咩走啊？ 你都唔中意我喺度。 咩啊？我几时有咁讲啊？ 唔使讲出口啦，你嘅行为都 show 晒出嚟啦。 我乜嘢行为啊？我做咗啲乜嘢啊？例如呢？ 例如我帮你抌咗一啲好丑样嘅衫，你又话唔鍾意。人哋夜晚呢想你安安静静咁休息，你又话唔开心。总之乜嘢呢都系我唔好，你要自由㗎嘛，咪走囉。 我冇话唔开心，咁我有啲好奇，哎，点解冇咗啲衫？我问下咋嘛，咁个电话，原来人哋搵我唔到，我真係问下咋嘛。 好啊，咁你而家唔该讲清楚啦。嗱，我夜晚呢唔准任何人打电话搵你，咁你 O 唔 OK 先？ OK 啦 ,OK 啦。 你自己话㗎？ 啊，係係係。嗰日之后，我感觉自己好似一步一步行入一间监仓，然后自己锁埋道门，里面乜都冇，只系得我同佢。喂，阿强啊，咁你话我而家应该点啊？ 阿俊啊，即系咁，开讲都有话，宁教人打仔，莫教人分妻。你而家问我应该点？我真系唔知应该点答你啊！不如咁啦，你可唔可以同佢婉转啲，同佢讲啊，叫佢唔好干涉你咁多，得唔得啊？ 你觉得我有冇讲啊？我差唔多几日就讲一次啊，我梗系有啦。我一讲，叫佢唔好理我咁多，佢执包袱啊，摆晒个夹喺度，所有衫拎出嚟，佢话翻去屋企住，唔理我咯。咁点啊？ 喂，话时话，你哋拍拖嗰阵，佢系点噶？ 佢嗰阵时都有少少控制狂噶啦，食乜嘢？几点食？食完去边？全部都系决定。不过当时我觉得 O、OK、K，、啊、好似好过啲女仔咩都话，你话咧咁样，我觉得冇咁严重。但系而家结咗婚之后咧， 老友，完全明白。咁你而家谂住点先？ 我谂咗好耐噶啦，我好想。 你想离婚？ 是啊。 其实我预咗你会咁讲。 吓？ 你知唔知咧？我好锡你噶。我做咁多嘢，你觉得唔可以接受嘅事，都系因为锡你咋。我问你啊，一个妈妈如果唔俾佢个仔成为啲垃圾食物，又唔俾佢偷懒，唔俾佢做坏事，你觉得个妈妈有冇做错啊？ 冇。 咁如果个仔话要断绝关系，妈妈应唔应该要应承呢？ 我唔知点答你。 我就系嗰个妈妈啦。你如果觉得我对你唔好嘅，咁其实问题唔喺我度，而喺你度。你咪应该好好自己反省一下。我等你嚟同我道歉啦。 我而家知道啦，原来呢个唔系监仓， 呢个一滩浮泥，当你对脚踩咗落去之后，就掹唔翻上嚟。 喂，你揾阿俊？你边度揾佢啊？中学同学啊，唔知系咩事呢？哦，参加同学聚会系嘛？啊，佢好忙、啊。系啊，佢应该嚟唔到噶啦。边一日唔重要，总之佢嚟唔到噶啦。唔该晒，拜拜。 小心女人的眼罩，仲有五分钟到一点钟，听紧风骚化嘅人。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告一段落噶咯， 唔系差唔多，仲有五分钟，即系告一段落。 咪、差唔多告一段落，我做乜嘢啊？执着又系我哋，我唔执着，唔好嬲。听日再见，由你讲拜拜。 时间已经嚟到晏昼嘅12:56啦，系时候讲拜拜啦。听日再见。 你今日唔系好擅长讲呢啲嘢，我发觉你嗬。因为不是你讲的嘛，呢啲 正经嘢唔系我讲。 而家嚟到正经嘢唔系你讲， 正经嘢唔系我讲啊，非正经嘢就我嘅天下。 听朝十点见， 喺呢个射程范围，听日见，拜拜， 拜拜。 最后一半点，这样你看日落。 高兴初次见面，遇到的时空倒转。